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喂 ，hello， 今日有啲奇怪、哦，奇怪在咩地方呢？就是奇怪在个人数点解好似少咗好多、哦，系咪咧？声音画面有冇问题啊？我唔知点解我自己个 playback 咧就停咗喺度。窒咗，咁唔知閣下咧就見唔見到個畫面係正常嘅咧 ？OK， 咁啊又要招呼一下啲淨係聽唔睇畫面唔 live 嘅朋友啦。咁咧尤其是網台 app 嘅朋友啦，就係、是、香港網台 app 同埋呢個 Car Square 嘅。咁誒、請你如果你聽開個 app 又想 live 一齊搭爹傾偈吹水嘅話咧，就請你咧就去呢個 Facebook。就找九吹廿四，其实你只是用数目字九吹中文，跟住廿四都是数目字呢，咁无论你 Google search 啊或者 Facebook search 呢都找到呢个节目嘅踪影，或者可以 like 埋个 page 呢就会提醒你几时有 live 㗎啦。我就冇留意平时系咪咁少人㗎呢，因为而家都系见到二十人啫。唔知啊，可能真係少人聽都唔定。你知啦，因為而家大把嘢做㗎嘛，都係人人都好多節目睇啦，好多劇啊，好多live 呢個嘅節目㗎嘛。尤其是而家啲 YouTuber 呢，即係我都近來都 subscribe 咗幾個 YouTuber 係幾好睇嘅。咁其中一個呢強力推介呢就係叫陳怡，係一個少女嚟嘅，我諗廿零歲啦，咁啊經驗都幾豐富啊，聽佢講，咁啊充滿思考啦，咁同埋有好多觀點喎，同佢都幾相似嘅，即係人哋廿幾歲就識得咁樣諗咧，我真係好羨慕。即係當我廿幾歲嘅時候咧，都唔知道自己諗緊乜嘢嘅，真係事實上。OK， 咦都雖然好少人入嚟，但係有好多人留言喎，竟然都多啦，十個八個算多。 大力水手789探长好，行行第一 ，Hello， 出名数九十六 ，Hello， 奇奇怀，大力水手789今晚在大陆要翻长 头，哦、oh, ，OK， 名波海进鸡吃雷探长 ，Hello， 红冇问题，大力水手789同步， 系好啊， 出名数九十六，声音画面都 OK， 手机进界声画正常。Raymond 论画面及声音一切正常。Vasily 963喺 Ultraman 数96今晚 Audio setup 唔一样哦。 哦，冇错。 陈怡米洗涂过 FD。 咩叫米洗涂过 FD 啊？唔知你讲乜喎 ，Man Bob。 Lyman 赖可能去西睇复仇者， 哦、 正界陈怡我都有睇。 我晏昼睇咗复仇者，咁咧即系我就唔会喺度剧透嘅，不过咧就可以讲下睇完嘅感觉嘅。因为啲剧情咧，即系我觉得 Marvel 啲戏咧，啲剧情都唔系最重要，即系大家信唔知入去睇 Marvel 啲戏系睇咩嘅咧？睇啲好精彩嘅画面啦。因为睇嗰啲好犀利嘅武器啊，因为睇嗰啲特技啊，桥嚟讲咧，老老实实真系唔可以讲都系咩桥啦，已经即系都又系离离合合咁咯。即系我觉得第二集啊，系咪啊？即系当佢哋第一次嗰班 superhero 之间嗰种分化开始咧，我觉得嗰集开始咧有啲新嘅气息嘅，即系例如原本成班嘢即系都系一般嘅荷里活。嘅製作，即係都估到你係有啲壞蛋咁樣，啲壞蛋殘忍，即係殺人無數，或者即係為咗佢自己嘅權力，為咗自己嘅利益咧，就走去霸地盤去殺人。咁佢哋班 superhero 咧就走出嚟打啦，打打打打，咁打人就完啦。咁佢嗰集嘅時候咧，就竟然有啲好寫實嘅問題要面對。咁例如就係咧，當佢喺個城市嗰度。打到冧曬樓咁樣， 原来有苦主㗎喎，因为呢即係你喺度惩戒緊恶人嘅时候，喂你唔好搞到我屋企人啦咁样。咁屋企人呢俾当时冧楼炸死咗啦，於是乎怀恨在心呢就整蛊佢哋班 superhero 咁样。即係我觉得呢啲劇情呢即係后来嚟到2000年之后或者2010年之后呢先开始见得到嘅。咁我觉得都係立体咗好多㗎啦。咁但係今集呢又係回归返转头啦，即係冇咩惊喜可以话係。咁但係呢如果你讲个画面花呢碌啊，不停咁嚼啊，不停咁打啊，不停咁样即係睇啲唔同嘅元素 crossover 啊，都算係一个幾精彩嘅畫面嚟嘅。因為呢你除咗 Marvel 之前嗰幾套，譬如Iron Man 啊、Thor 啊、Thor 同埋呢個仲有咩，仲有啲咩呢，最主要呢兩套啦。咁仲有今次有個新元素呢，就係嗰套The Guardians of Galaxy 都有嘅。咁加埋呢即係觀眾同埋裡面嘅角色都一樣啦，第一次見面嘅時候都唔知對方係乜水啊，仲有蜘蛛俠咁樣。咁所以老老實實，如果你講娛樂性呢 ,OK 嘅，但你講有冇驚喜呢係冇嘅，對我嚟講。咁睇唔睇得過呀，問我。咁我覺得都睇得過嘅。同埋啲角色真係唔係，即係唔係，又係西人呢角色嗰啲真實年齡同埋即係個個人都唔同嗰、那個即係個老法啦。因為其實多數人都老咗好多㗎啦。咁除咗變形合衣嗰啲老定咗，你唔覺得佢個樣子有幾老呢，又或者Doctor Strange 呢就都比較 keep 得到後生啲。咁但 Iron Man 呢真係老頭加關 Robert Downey Jr. 行向陈年上星期请到陈志云，我都吓咗跳，佢好似好猛料。Very Chan 复仇者联盟三无限之战好睇。Man Bull 是图色食之人该 YouTuber。Man Bull 讲飲食的，尽介 Man Bull 不是。Hutley 探长，咪前面发完网有乜作用？Very Chan 今次复仇者联盟有啲深度， 唔系啩 ？Alvin Cole 陈儿推介过鸡断食 ，Life General 快员网系防喷咪。 嗯，冇错，有啲深度，可能我太浅啦，我真系睇唔出有咩深度。 Ultraman 数96 caps America， 冇错。 Man Bull 唔通我搞错 ？P D 两翻墙被禁咗一段时间，好耐冇睇直播。 哦，因为呢其实翻墙会禁嗰啲呢可能要睇啲 keyword 啊。即係你 keyword 讲返啲有关政治嘅嘢呢，立法会啊或者长毛啊社民连啊咁样呢，佢可能会禁，即係可能会钉死嗰啲 channel 都唔定嘅。咁我呢近呢年呢，即係自从我冇喺网台做之后呢，我相对上讲嘢都 mile 咗啲啊，即係都唔係专登去讲政治囉。咁头先有人话陈怡搵咗啊陈志云去做嘉宾，我都睇咗少少，我真係顶唔顺。嘩，十分钟我都顶唔顺。屌，我宁愿自己讲好过。屌，嗰条友喺度即係唔知发老姣定咩呢，即係又扮声又唱歌啊，嘩即係简直低俗到呢，简直损害咗佢个节目个可听性啊。咁自从嗰集之后呢，我都冇乜点听啦已经。咁即係令到自己都要檢討下呢，即係究竟係咪搵嘉賓嚟會着數呢，或者搵咗嘉賓嚟咪會令到自己個live 會多啲人聽呢，即係係咪一般嘅觀眾呢都係名牌效應呢咁樣。我唔知呀，呢個我亦都唔係好 care 嘅，即係隨緣嘅，反正我搵啲嘉賓上嚟全部都係素人嚟嘅，幾乎係除咗阿次官未上過九出24喎，好似係咪是不是啊？咁所以呢，即係我認識嘅所謂名人呢都係得阿次官嘅啫，頂籠。咁所以我即係都係要考慮下究竟啲話題上或者嗰個 flow 呢究竟講唔講到嘢呢，喺個短時間裏面，定係搵啲人返嚟齋笑啊、鳩笑啊，喺度講埋啲嘢冇嚟正經啊，即係講深入啲都驚益咗你啊咁嗰啲。因為呢個係名人嘅一個習慣嚟嘅。即係佢成日都要計算呢，啊有冇益咗你呢，我譬如幫你做節目講咁多，譬如你叫黃子華嚟，佢梗係唔會講佢嗰啲棟篤笑裡面嗰個內容啦，係咪？佢甚至乎去第啲節目都唔會講佢講嘅內容，同埋個 character 都唔同咗，都喺度鳩講鳩笑啊，即係費事益你。咁預期係咁，咁我搵嘉賓嚟做咩呢，即係名人我意思係。咁唔明嗰啲人呢，即係嗰啲素人呢，我就好樂意搵嘅。所以一路以嚟呢， 即係我都係，就算我有得揀呢，我都係 prefer 揀返啲素人上嚟呢，即係講返自己真實嘅一面呢，就好過呢嗰啲搵啲名人呢下下計算住自己講過乜呀，有冇益咗你呀，有冇呢即係嘥咗啲料呀，咁樣咁，所以就係咁解啦。 Very Chan 戏票百几蚊，当然睇得过啦。 好 大镬 ，YouTube 通知有问题。我三部 devices 只得一部有通知做紧 live。Henry Kim 画面好似高清咗，行行清淡薄啦。Life General 预计下集 Avengers 长度加倍，唔知会点拍。 哦，咩预计下集 Avengers 长度加倍啊？已经讲咗啦。咁佢又唔知唔會點，唔知點拍嘅，我諗，因為呢荷里活嘅電影應該計算好精密嘅。咁其實佢同埋好多時拍片呢，你睇劇就知啦。你睇劇呢，佢嘅嗱，譬如一套劇有一個 season 有幾集啊？十集啊？十集，但係佢嘅長度呢大概有五套片咁多嘅，可能係。咁但係佢其實使唔使拍五套片咁多時間呢？其實就唔使嘅。咁只不過呢係一套片譬如得90至120分鐘嘅戲呢，你剪走嘅畫面嘅片段係好多嘅。因為拍就往往一定要拍多啲嚟預咗去剪嘅。咁呢就視乎嗰個剪片嗰個傾向性，即係個導演或者個監製嘅傾向性呢，你條片剪到點樣。剪到個節奏高啲嘅話呢，即係話要好短時間裏面有好多個唔同場口，或者有唔同嘅角度，或者唔同嘅場數咁樣，咁就要大量嘅片嚟濃縮到好少呢，先至可以好緊湊嘅。咁以我所知呢，香港電視開台嘅時候呢，有啲劇呢，即係重頭嗰啲劇呢，佢就係原本係預咗12集，咁後來剪到8集或者剪到6集咁樣出發呢，先至有嗰個電影感嗰個效果嘅。咁所以呢，如果佢加倍嘅長度呢，就好難避免呢佢加倍嗰個長度嗰個節奏都係咁緊湊。但係有個好處呢，就係當大家都了解啲角色嘅時候呢，就唔使喺嗰套戲嗰度要專登俾好多篇幅或者畫面嚟交代嗰個角色。咁嗰條故事線可能會少咁啲呀，集中返喺條主線嗰度，即係其實又剪又唔理剪呀，即係具體啲嚟講。咁所以我就唔擔心佢哋加倍係點樣拍囉，其實拍都係差唔多咁拍法嘅啫，我想意思係咁講。咁今日呢有啲工作在身呀，因為今朝去咗睇戲呢，因為好耐冇試好早起身啦，今日睇早場，因為早場唔使逼同埋平少少。咁呢就所以呢晏晝瞓咗覺，原本今日嘅工作呢就做唔晒。咁於是乎呢，一陣間做完節目就繼續踩。咁大家你見到我今日眼圈同埋眼袋呢都嚴重嘅，原因就瞓得唔好。咁所以呢就今日嘅節目呢就會縮短到希望個半鐘啦，希望講得晒啲嘢啦。原因就係節目完咗之後仲要繼續踩落去。 Artist Zero 探長你好 ，Johnny Lau Hi 探長 ，Hello，Very Chancy 觀眾人拍好聽啲，他自己一個講好悶。 Oh, okay. Light James 探長你好，進界張感情唔算素人喎，期期冇嘉賓好啲，專心聽一個講。 因為張感情咧，佢就即係佢雖然佢唔係素人，但佢表現好似一個素人咯。原因就係呢，佢冇咩特別嘅嘢想發表嘅，唔知係咪就係、是、就係唔知可能我同佢差唔多年紀，心態都可能有類似接近啦，咁所以個感覺熟啲嘅話呢，就係喎俾你揾到係佢唔係素人喎，咁但係個感覺唔係好素人，又唔係好名人咁樣，但係呢我都唔會成日都揾佢上嚟開咪嘅，即係因為通常都係湊巧食開飯，或者佢又好得閒咁樣就上嚟路過咁樣，咁即係就係咁囉，佢其中一個囉，我覺得係。同埋佢亦都唔係一啲人都即係人都認得佢，或者人都知佢係邊個，但係呢佢就唔係好鍾意平時自己有啲嘢發表嗰啲所謂藝人啦，尤其是香港佢都係 call 返一啲時事新聞嗰啲，即係比較類似我哋呢啲喺 Facebook 嗰度嗰啲行為，我覺得佢，因為名人呢唔會喺 Facebook 嗰度講時事㗎嘛，係咪 ?OK, 咁啊覆返頭先上面嗰幾個先。 米洗仕途个 FD， 哦个 friend， 咩叫米洗途系一个人嚟嘅，原来后来咩仕途，哦唔啊，真系我唔明你讲咩，而家先明，咪就系仕途个 friend 咁样咁解，咁仕途系边个咧？我又唔识噶，咁阿 Man Bob 咧。之后答咗咧，就系话都系 YouTuber， 咁我完全就唔知呢个系边个，讲饮食的，咁啊进界话不是，咁即系其实你两个倾偈，其实我又真系唔知你讲乜嘅，老实讲。今晚 studio set up 有咩唔同咧？因为咧，我就个麦咧，以前用麦 stand， 咁因为只猫成日行过都喺度拱嚟拱去咧，咁我今次索性我夹咧就夹喺台面度，又稳阵好多嘅。同埋咧，而家正佬咧就系冇咁甩嘴嘅，原因就系咧，我终于揾到个理由咧，佢唔甩嘴咧，我唔知系咪啊？嗱，如果今次都仲系唔甩嘴嘅话咧，咁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我用咗一个硬件嘅 compressor 同埋 mic PM， 就系啲古董嚟噶啦。咁人哋嗰个牌子都已经 rebrand 咗几镬，但系呢个咧就系十几年前嘅嘢嚟嘅，咁我都冇用好多年噶啦，系通理 bargain 嗰阵买嘅。咁咧非常好用嘅，即系嗰啲制大大粒啊，全 analog 嘅 interface， 但系咧佢有一 part 咧 digital， 就可以将你嘅 interface 嘅入咗去嘅声咧就 digitize 翻，就出翻嚟个 digital output， 即系话咧同一个 preamp， 一个 compressor 里面咧有 analog output 同埋 digital output， 呢个设计都几特别啦。咁咧开头以为唔用得啊，因为我用咗一个咪插咧，曾经插咗入去掹唔翻出嚟，咁拎咗去整嘅。咁后来我借咗俾人用，人哋话系坏嘅，原因咧就系原来个 input 嗰粒嘢坏咗啫。咁后来俾朋友整咗之后咧，就继续用翻。咁佢整完翻嚟之后咧，我都冇乜点用嘅。但系今次咧，因为怒火探戈咧，就因为我直头系冇 compressor 可以用到，因为我另外有个 DBX 嘅 compressor 咧，但系佢又冇 phantom power 嘅。咁呢个咧 mic PM 连 compressor 咧就啱啱好 top top 冚，就最啱我用啦。咁但系博咗之后呢，我冇拆到喎，咁顺便呢就要嚟用埋9/24，喂，我觉得啲声其实应该好咗添㗎。咁点解会唔甩声呢？唔甩声原因呢就是我之前呢就用咗 OBS 里面个 building 嘅 compressor， 同埋一个denoise 嘅 equipment。咁我发觉用咗佢之后呢就係、是、甩嘴囉。咁因为之前我唔知咩因素甩嘴呢，係用咗又甩嘴定冇甩嘴，啲话唔用都冇甩嘴呢，我又冇察觉到。咁但係后来我用咗呢个硬件嘅 compressor 之后呢，咁我就顺理成章呢，我就去返个 app 嗰度就删咗嗰两个 plugin。咁点知呢，就自从上次开始呢，就有人话喂真係唔甩嘴喎、啊、咁样。咁今次如果都唔甩嘴呢，咁就真係好啦，即係又成功解决咗一个问题啦。OK， 咁跟住呢就係、是、今日係咪第一日做復仇者呢？如果係可能去睇戏，咁但係而家尋日做咗啦，咁而家升返100人啦，咁虽然呢我都係持续慢慢少听众嘅，因为好多我见到都疯狂咁样 unlike 咗我、Facebook page， 咁可能佢见到我成日都 post 啲嘢就好滋扰嘅原因啦，咁因为我有时呢都係因为呢个原因走去unlike page 嘅，咁於是乎呢我自己都係咁嘅时候呢，咁我就盡量呢一日 post 一个，即係出一个 post， 最多就两个咁样，即係 keep 住唔好太去滋扰人。咁有好多其他用 Facebook page 嘅人呢话，哎，人哋边度介意你 post 几多嘢呀、啊、人人都收咁多㗎啦咁样。咁但係我将心比己啦，但係就算係咁样呢，即係近来嗰个 Facebook page 呢都係unlike 多个 like 嘅。咁就即係因为曾经就係十个 like 有两个 unlike 咁，去年讲过，咁今年已经升到呢有十个 like 咗，就有八个 unlike 返，咁即係一个月里面呢都大概得十个多咗啫，咁差唔多饱和㗎啦，我都知道。咁同埋 Facebook 呢又少人用咗好多啊，真嘅。咁但係最奇怪呢就係你少人用，譬如我打算唔用 Facebook 啊，但我冇话走去 即係除咗 delete page 之外，我冇话走去 unlike 咗先至 delete 㗎嘛，係咪？或者冇 unlike 咗先至唔用㗎嘛。咁所以呢我相信呢 嗰啲係真心問 like 嘅嗰啲朋友，因為甚至乎有好多吸咗啲新客翻嚟咧，嗰啲客咧唔知道你在講乜，可能你啱啱嗰個 moment 嗰個話題咧 hit 到佢覺得好好聽嘅話，後來你無端端講政治嘅，點解喂無端端講大陸嘢嘅咁樣？可能就因為咁樣，唉，都費事聽你呢啲嘥氣啦咁樣，都唔定嘅。咁所以咧，我覺得而家先係正常咯。反而以前唔正常嘅地方咧，就係、是、即係你成日糖水滾糖漁，成日都圍爐，大家都係。讲都系黄师咁样，咁可能即系大家讲嘅，你又知道讲乜，我知道你讲乜噶啦，你我知道你谂乜噶啦，咁我就住你中意听咩，又讲啲咩噶啦，咁我反而觉得咧更加冇意思嘅，咁所以而家去到咁嘅 moment 咧，系好自然嘅演化嚟嘅，咁嗱，咁喺度我就唔系话讲下，咁我想知道咧嗱。有留言嗰啲咧，通常都熟口熟面噶啦。咁係有啲局部咧，可能平時咧就唔出聲。咁我想咧，希望咧，即係係新嚟聽九七廿四嘅人，請你舉一舉手啊！即係我做個 marketing research 咧，希望我都知道咧，究竟即係嗰、那個就情況係點，我應該講啲咩，都透過呢個 research 咧，我慢慢 trim 下，即係睇下有冇嘥氣啊、重複講啊、好沉啊咁樣，因為我都唔想俾人一個印象咧，好似啲老伯咁樣咧，即係次官成日都講嚟講去都係殭屍啊、山妖啊咁嗰啲，雖然好好聽啊，咁但係咧，如果追佢一排聽過嗰啲咧，都知道成日都係。僵尸嘅专家咁样，咁你僵尸都融入唔到生活，咁你听两次就够啦，咁听三次已经觉得，屌你讲嚟讲去边有僵尸啊咁样，咁所以咧，我都希望大家即系回复下我，即系平时唔打嘢嗰啲 CD-ROM 咧，都希望咧你哋会加下你自己嘅意见，话俾我听你系几时嚟嘅，喺边度入咗嚟嘅，撞入嚟啊，亦或因为朋友介绍啊，亦或系以前嗰啲网台节目听完就走入嚟嘅咁样。我好想知嘅，因为我好奇心好强嘅呢个。OK 嗱，今日咧就讲到明咧，就要就要开个题咧，即系要大家开个题噶嘛。咁所以咧就好多人咧已经开咗，即系俾咗啲意见我啦。咁亦都咧，我个主题咧就系讲咗一个乖仔去从政，即系乖仔嘅政治工作者咁样。咁呢個大家好明顯咧，知道我係講緊啊許志峰啊，許志峰啊，謝志峰啊，唔係許志峰。阿 KK 咧就覺得冇嘉賓咧就好啲，因為專聽專心聽一個講咁樣。咁啊，多謝你意見啦。 I am Jason， 我都係早場，好多阿伯入場食早餐，瞓覺。 瞓覺有。 院長係城際有冇同黃偉文拍過檔？ 完全冇。 I am Hi Rasputin Watch Site 探長好，啱啱沖完涼站。 哦 ，OK。 加大鑊周博有冇回覆你？ 冇、 啊。I am Jason 啊，三元場後聽到有幾位阿伯話屌，做咩狗？喂、James 就唔啱時間，有一排無嚟。香港第38 年 飲茶，白君浪位， 白君浪 Hi 你好， I am Jason， 借系城市论坛 I love Vasily 963第三次第一次系听 Midway， 名 为 John Hello， 喂欢迎你喎、這个 Vasily 963。C.M. John，Hello 你好，咁咧都冇乜人复我，系得阿 Wesley 963复我咧，就系、是、因为第一次听 Midway， 所以咧就继续留喺度。咁我唔知你 like 咗 page 未咧？如果你 like 咗 page 嘅话咧，咁佢自然而然咧每次开麦之前我都会吹下鸡，即系话俾听今晚会出现咁样咯。咁另外咧就系、是、我想知咧有冇人听怒火探歌咧呢度？咁未聽未知係咩嗰啲人呢，咁都歡迎你呢去網台 app 啦，就自己聽嘅。咁又或者喺我個 Facebook page 嗰度呢，我亦都有通知俾一條 link 大家呢，就知道我錄咗嗰、那個怒火探歌嗰個節目嘅。咁大家可以俾啲意見我，即係關於嗰個節目。 Rose 是蟹，俊介是咪灯光问题？探长你左边嘴角快用是咪预咗？熟声狂嗨，探长好，大家好。 系咪预咗？咁奇怪？呢度？呢个影嚟噶，大佬。呢度呢个有啲蚊烂，唔系敏感啊，有啲好似风烂咁嘅肿咗。 咁咧呢个系破铜嘅现象嚟嘅，即系出街食嘢食得多咧，破铜咧个面就好多有啲蚊烂或者风烂嗰啲嘢出咗嚟嘅，咁所以都系提一提我咧，真系要喺屋企食多啲嘢，或者即系唔好成日都系出街陪人食饭啦，因为出街食嘢真系好冇益嘅。尤其是我哋生酮咧，系好敏感嘅，即系破咗酮啊，即刻知嘅。 Vasily 963 like 咗，但冇通知。 啊、 我自己喺 FB 入。Starkey 石探长你好，嚟咪 join 又听你探歌证，有以前嗰啲电台 feel。 系、哦，我就系想咁啫嘛。Vasily 963。你 like 咗，但系就冇通知，咁得意啊！我真系唔知点解，因为唔系 Facebook 啊，讲紧，即系如果系啦，你 like 咗，应该可能你太多朋友 post 嘢啦，咁可能沉咗底都唔定嘅，咁所以咁啊，唯有留意多啲，或者喺 Facebook 唔系，或者 YouTube 呢度，你而家呢个听紧呢度 subscribe 咗同埋揿个钟啦，咁但系怒火探歌咧，佢冇得通知嘅原因就系、是。我唔可以摆喺 YouTube 嗰度咯，因为 YouTube 咧，一有歌嘅时候咧，一踩到人哋啲版权咧，就会有警告啊，咁所以我就冇咁样做咯，因为我都谂咗好耐，究竟点样可以做到 live 嘅，因为嗰阵时城寨咧，佢系用一个 app 喺 PC 嗰度就可以 stream 到 live 嘅，咁但系我用咗 Mac 版嘅同一个 app 系用唔到嘅，因为。Mac 嗰啲 OS 咧一 update 咗之後咧，咁舊嗰啲假若個 developer 係冇跟住佢個 development kit 嗰個 toolkit 去改咧，佢有可能出唔到街或者用唔到都唔定嘅，咁所以係有啲遺憾啊，咁所以就焗住要錄咗音先至抌去俾阿鄧老師就幫我 stream， 即係幫我 upload 上去 archive.org 嗰度先至大家都聽嘅。咁所以就係咁樣啦。咁所以點樣通知到你呢？咁我諗你人肉咁樣密切留意一下個 page 有咩 update 囉，唯有如果佢通知唔到你嘅話。 Lyman Light C D Room 通常聽重播，第一次聽係花生台做嘉賓。 哦、okay、 進界怒火探歌有聽。 哦、oh, ，thank you。 相信今日聽住怒火探歌執嘢好爽。 係嘛 ？I am Jason I Key 肉丸係咪算 key 場 ？Henry Kim 有人嫌你 FB 滋擾，我反而覺得你 FB 冇乜嘢睇。 哦，係啊，咁真係人言人殊啊，真係。咁呢 Keto 嗰咪 IKEA 啲肉丸係咪 Keto 呢，我諗你要睇下後面嗰個包囉，即係後面嗰個包呢有講 carbohydrate 嗰個數啦，同埋 sugar 嗰個數嘅，咁呢兩個都接近零呢，或者一點幾 ok 係嘛，直至到三都 ok 嘅， 佢100g 咁樣，所以其實你要睇個佢有幾多個 serving， 所以唔知點樣計 嘅。咁、哦、總之你見到有好多sugar 或者 carbohydrate 咧，你都唔好買啦。咁因為其實好多嘢都有嘅，即係可能落啲調味料，同埋落咗啲粉咧，就會有呢兩樣嘢存在嘅。咁少嘅都得嘅。咁我都唔係好識睇嘅。譬如我見到個數係一點幾 gram 嘅，我都食得過嘅。我認為我唔識計㗎，講明先啊，因為我並不是專家。咁總之 so far 咧，即係自己檢點啲啦，唔好專登拍啲唔食得嘅嘢落個口度，即係例如。饭即系你唔食咗唔会死嘅，即系唔系唔食得，即系嗰啲唔应该食，食咗影响你个身体嘅，你唔应该拍落个口度。即系嗰啲饭、粥粉、面饭包、甜品、同埋糖水、同埋生果嗰啲，你唔好食就 O K 噶啦。咁当然有啲新入嚟听嗰啲咧，觉得好荒谬、哦，因为咧生果咧系食物界嘅天使嚟噶嘛。咁所以咧，哇，你即系觉得天使都邪恶嘅话咧，实在太荒谬啦，实在太。太即係顛覆得滯啊！咁所以有好多人咧都唔知道我哋講乜嘅，但係唔緊要，你有興趣嘅話咧，我諗呢度有其他觀眾可以答到你嘅。咁仲有咧，答翻啊！阿 Jam Jackson。謝係哦，謝志峰就係城市論壇嗰、那個啊，我今次你唔講成句都明啊。咁另外咧就係、 啲阿伯咧，我見到入到去食嘢有好多嘅，但瞓覺就真係未見過喎。或者入去睇劇我都見過嘅，未開場之前。阿、James Lai， 我見過你啦，嗰次喺鰂魚涌啊，喺呢個西灣河嗰個電影，即係睇嗰套消失的檔案，我見過你噶啦，我記得你。因為咧嗱，我亦都係同時咧發覺咧，好多聽開嘅朋友都冇聽一排嘅，直頭冇搭到爹啦，甚至乎 Facebook 就冇見到佢 like 啦，即係 like 嗰個話題嗰啲啦。咁但係最奇怪咧，佢無端端出嚟犯罪，佢又報名喎，佢又知道喎，真係幾得意。咁同埋我嗰日咧執翻啲舊相咧，我咁啱睇到原來前年喺灣銅鑼灣網聚。同埋舊年去海防博物館嗰次網聚都係五月嚟嘅喎，咁今次咧犯罪係四月，早一個月。 叔叔，我第一次係花生廳咁實， 哦 okay、 喂 James 咁好記性，樂途遙無火探歌幾好聽，但怒火仲未出，包大鑊。早前已講三部機。只得一部有通知做緊 live， 吓 啲兩探長 ins 有啲嘢睇。 係探長 ins 係咩意思啊？咩叫 ins 啊 ？ins 唔知你講乜 ？sorry， 鋪量 pd 量，咦好少見到你留言喎、啊。嗱，我讀下。 黎米 John 好想知你身同早餐可以食啲乜？ 其實咧，有好多人都問同一個問題喎，即係 exact 係咪一個問題？早餐食啲乜？咁其實咧，如果你要翻工又唔可以自己煮嘅話咧，就你去到任何一餐啊，唔好話早餐啊，你喺街食都得嘅。其實就淨係唔食飯啫嘛，我都唔知道，都唔知點解 唔好食 面咯。唔係，即係我成日都講咧，就係話。你唔食就得㗎啦，即係唔係話要諗食乜嘢嘅。其實你有任何一餐你唔可以粥鋪食，因為粥鋪我哋任何嘢都食唔到嘅。譬如你大家樂為例食早餐，你咪叫正常一個早餐，你唔好食佢個多士或者個包，唔好食粥，唔好食面，又即係粥粉面飯包糖水，頭先都講過㗎啦。其實你只係唔食呢啲就得㗎啦。於是乎你就話啊，咁邊度夠飽㗎？其實冇人叫你食飽喎。因为你是好想食淀粉，好想补充血糖，你先至有一个好饱嘅需要嘅。当你生酮启动咗之后咧，你根本就唔使食到好饱，你嗰日都唔会好辛苦嘅。因为你所以饱，即系譬如你一般食饭嘅人咧，点解要饱呢？因为唔饱你又觉得辛苦啊嘛，即系唔够，有渴望食嘢嗰个感觉啊嘛。咁但系生酮咗之后咧。嗰啲糖已經唔能夠影響到你個腦嗰個幻象啦，因為人根本就唔使食咁多嘢噶嘛，其實咁食咁多嘢原因就係你食咗好多冇用嘅嘢落去，嗰啲粥粉麵飯係冇用噶嘛，係冇營養噶嘛，咁嘅時候咁咪要你食多啲咯，咁順便因為要你食飯嘅時候食埋啲餸先至夠營養咯，咁但係調翻轉，基本上你唔食粥粉麵飯都得嘅時候，咁你咪唔使諗下。食咩先可以生酮咯？譬如我都要答翻你啦。譬如早餐食咩，咪就係食啦。我最常食嘅咧，如果出街咧，就係食雞扒炒蛋咯。咁咧就唔要麵包咯，就叫 keep 翻嚿牛油俾你，你劈落杯奶茶度飲都幾好飲。咁變咗咧，我食完嗰個早餐我都夠噶啦。咁我頂可以頂到晏晝或者有突噶啦，甚至乎再即係其實嗰個 concept 係唔同咗啊。好多人過唔到呢一關咧，就係覺得唔夠飽。咁我用我嘅經驗話俾你聽咧。其實根本就唔食嘅，唔使食咁飽，你都維持到嗰日嘅。咁但係咧，你又唔信喎，因為你想象唔到嘛。因為你幾十年以嚟都係要食得飽先至為之食過嘢啊嘛。咁我純粹呢個係觀念同埋一鋪癮嚟嘅啫。咁我而家試咗十個月咧，我不單止冇死到，不單止冇營養不良，不單止冇有啲血糖低嘅現象，仲兼夾咧精神好多倍咯，仲要。咁同埋效率高咗好多啦，做任何嘢都包括諗嘢啦。咁所以你問嗰個問題，亦都係人人都問，咁我就咁樣答可能複雜咗啲。咁我索性你問乜我答乜咧，咁我已經估到你會再問嗰個問題就係唔夠飽咯。咁其實我試過 N 咁多次咧，都係全日都喺街食嘅。嗱，早餐就咁樣啦。下午咧，譬如就算去到最麻甩、最冇嘢食嘅工廠區飯堂咧。 我咪叫我燒臘飯咯，又係唔食飯啫嘛，即係淨係差我咁樣就唔要飯咁樣，淨係食啲餸咯。咁飲埋我例湯啊，實夠噶啦，對我嚟講。咁 叉燒咯，食燒肉。 係啦，冇錯，叉燒咧就好多好多所謂蜜糖，其實即係糖嚟嘅啫。咁嗰啲咧就係好容易破銅嘅。咁燒肉其實真係最好啊，尤其是有嚿肥肉嗰啲燒肉咧，嗰啲係最頂到肚同埋最有營養嘅，因為油咧對我哋嚟講好重要嘅而家。咁咧，即係如果你真係有興趣嘅話咧，就唔好齋問咯，就希望你就走去嗰啲。如果你識英文嘅，真係一個好好寬闊嘅資訊咧，可以喺互聯網揾到嘅。但如果你英文唔係咁叻嘅話咧，就可以去台灣有好多生酮嘅網站咧，就真係非常之豐富嘅。即係無論圖文並茂，甚至乎一啲經驗，甚至乎一啲醫生咧，都轉咗態走去鼓勵生酮嘅。咁所以咧，啲資料係好大量嘅。咁本地咧，咁當然就梗係叫你聽生酮感受啦。咁呢個朋友嚟噶嘛，係咪先？咁梗係要你支持佢嘅節目啦，咁樣咁咧就係咯，就係咁咯。咁所以如果你係想，即係我知你唔係啊，我識得有啲人係咧，即係想你答個答案係佢接受到或者佢做得到嘅咧，就 sorry 啊，真係其實我答親啲答案都好顛覆嘅，因為本身生酮就係顛覆咗而家嗰個主流社會嗰個觀念啊嘛。咁所以係咯，答咗咯。 上次我去过基隆街找不到那间艺术家私铺，糯米粥面包面可以。Ultraman 数96应该不饿就不吃了，整杯斋啡加羹奶油草直牛油搞定。Alvin Cool 多嘢做分了心就不会觉肚饿。大力水手7892肚饿不够饱，其实是糖引发作。 没错。 真 IP message retracted。I am Jason 油雞 ,AUNT47,AD 大家好 ,Hello, if David 會唔會冇便便 ,PD 留言等於 Instagram, 大陸感 VPN,、oh. 直播好架。 哦、oh, 大陸 VMP 緊，咁我真係冇辦法啦，咁你可能聽返咩啦，要聽返 archive 啦。咁我 INS 啊，我以我所知我哋叫 Instagram 嘅 IG 嘅 ,INS 是都是 IGM 解 ,OK, 明白。你话我捉返你头先嗰句先，你话咩 Instagram 系讲乜嘢呢？哎呀 ,miss 咗你头先 Instagram 咩呀，你成句话返一次俾我听啦。搵唔返添，你眼唔系几好啊。算啦，咁啦，喂，如果你想再表达你再讲一次。关于 Instagram 嗰样嘢， 尽戒不雅啲问句 ，create 之后大便有冇变化 ？Sharon 五 ，Hello 探长 ，Hello everybody。 哦 ，OK， 喂，咁啊，大便又有冇乜咁唔不雅嘅？有乜咁不雅嘅？我觉得，因为屙屎嘅嘢，人人都要屙噶嘛。咁你问得好啊，真系。其實咧，對我嚟講咧，我係有好人有個好處，即係有好嘅影響，有壞影響。因為舊時咧，我好容易會肚屙嘅，即係飲奶茶咧，尤其是即係逢親奶嘅製品咧，我都肚屙屙到，即係仲係好快啲嘛。即係我以前係唔愁冇廁所去嘅，即係食完早餐你飲杯奶茶咧，或者飲杯有奶嘅咖啡咧，我一定係短時間就要去廁所，同埋咧嗰個形狀咧係 irregular 嘅，即係冇形狀嘅。咁你知點解啦？咁咧，咁後來即係後來發覺自己原來個腸胃咧好敏感奶嘅。咁但係 keto 咗之後咧就啱啱相反啊，即係每次都見到雪卡型嘅 UFO 咁樣嘅。咁但係咧，即係已經我好多年冇見過咁 solid 嘅 UFO 噶啦，已經通常都係冇形狀嘅多嘅。咁之後呢就反而呢佢傾向咗好完整，聽人講話完整嘅呢就健康嘛。咁但係調轉呢就係、是、我要嘅時間好耐嘅，同埋係有少少硬，即係有少少硬得滯呀。個原因呢就係、是、你嗰日冇食到菜啦，即係以前我就算唔食菜呢，我以前都係啡啡聲㗎，即係飲咗奶就得㗎啦。咁但係而家呢要食好多菜囉，同埋要好多油囉。咁但係有時喺街食嘢呢係唔夠油㗎，即係我都成日都講啦， 而家啲扣肉又唔够肥，腩肉又唔够肥，咸蛋又唔够咸。咁我哋而家正正咧就系、是、要好多油，同埋比较以前多啲盐，先至可以维持健康嘅。咁食唔到出街食嘢咧，就好难食到好多油，因为你出对街嗰啲煮食嗰啲油咧，你有少少戒心啊。尤其是炸嘢嘅油可能会有毒素啦。咁尤其是咧嗰、那个芡咧，佢除咗落油之外，用同时落好多糖啦，咁样变咗咧，我就喺街度唔能够摄取好多油咯。咁譬如如果你积极啲嘅话咧，食啲油丸咯，即系有啲 CMT oil 嘅丸 ，MCT oil 嘅丸咧就可以拍落去咧，就补充翻你啲油嘅。咁我就未谂住食呢啲丸住。咁但系如果监制煮食咧，佢煮啲腩肉啊剩啊，煮剩啲油咯，就咁成剩翻啲汁咯，饮晒佢都好 enjoy 嘅。咁咧如果屋企食咧，个大便咧就会系好好多嘅。咁但系咧大力水手就话咧。我呢啲係乳糖不耐症，咁但係最得意嘅地方咧，就我 keto 咗之後咧，我食好多嘢都冇事，例如我而家飲奶啦、飲 latte 啦，甚至乎我有時飲 americano， 加呢個 liquid cream 啦，都冇事嘅，都唔會屙嘅。咁啊，甚至乎咧就而家飲油啊，或者食辣嘢咧，我以前食辣嘢死硬嘅，即係預咗去廁所要即係個 output 嘅時候，你都感覺到辣，好辛苦，同埋咧会烂嘅，咁但系而家咧食辣嘢又得，饮奶又得，即系呢个就系个身体嘅变化咯。系唯独是你一定要食好多菜，同埋食够油，先至个消化系统先至好完美咁样循环到咯。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变化，同埋我亦都系要嘥啲时间先至适应到咯。 但我又冇喎，我冇你呢个问题。 阿监制又冇呢个问题啦。但我就有啦，咁所以人个身体都有啲出入咧，就要慢慢自己调教咯。 Like James， 佢话你阿 G 有啲嘢睇，嚟咪 John 女王无听好耐，佢讲讲下又离题，生酮大概明白晒，不吃糖类、饭类、面粉类，应该可以。下月生日嗰日开始试试、大力水手789乳糖不耐症 Log 笑听咗咁耐都系重温、第一次听你肥家先识得留言 喂欢迎你啊 神雕料气探长第一次 Bill Team Life 大家好 喂 Hello 大家好 TIP 我合一只蛋加牛油果肉 Brew 加一茶匙 Olive 椰子油亚麻籽粉213条小黄瓜已经超包到4至5点、你唔可以食椰子油丸 可唔可以食椰子油丸啊、答唔到你应该得㗎喎有椰子油丸㗎原来我真係唔知道 MCT oil 应该好嘢嚟嘅即係唔使专登拍好多因为我曾经呢试过食酥油呢屙到 PK 屙4日啊咁但系咧好得意嘅，而家咧肚屙，虽然屙4日咧系啡啡声屙到，但系就冇以前嗰种屙到病啦，或者冇以前屙到个人亏亏地啦，即系冇咗嗰啲感觉嘅，即系去完厕所出嚟又谈笑风生啊，又继续食嘢啊，影响唔到胃口嘅，即系而家好得意个身体，唔知点解。咁原来我对嗰啲油都系好敏感嘅。 Ultraman 瘦96朝早翻工前饮小杯红茶菌一杯防弹咖啡奶茶 cream 包你路路畅通。 Oh, OK， 讲你 IP 我生酮咗都系经常难去厕所。 Oh. Sharing 即系佢出随时便秘。 系 惨 ，Ultraman 瘦96理念系尽量吃 whole food 原型食物。 冇错，系咯。咁我谂阿 Sharon 咧个便秘情况咧。可能同我一樣啦，就係唔夠油同埋唔夠纖維嘅，咁所以你要留意一下呢啲啦。因為我哋而家咧 keto 咗之後咧，個身體好少炎症啊。因為某程度咧，你屙得咧都係因為你有啲炎症喺個腸嗰度咧，咁你先會肚屙嘅。咁所以是禍是福啦，呢個就盡量自己食翻多啲纖維啦。我諗食纖維丸都得啩。唔兴，但系你可以屙到嘛？如果你便秘真系便秘嘅话，喂，大家而家听唔听到啊？监制把声咧，因为我落咗呢个 compressor 咧，佢当我咁样有 signal 嘅时候咧，佢再加入咧就揿低咗佢嘅把声嘅，咁所以可能会听唔到。如果系咧，就通知声睇我有咩策略。 PD Learn 探长面试有嘢睇，推荐俾朋友关注。 哦 ，Sharing 五爷子游都有远 ，Now 大力水手789港币78元。 喂 ，Thank you， 支持一下 Matt Joey。 喂 ，Matt Joey 我都未见过你嘅，呢、這个就系新建嘅呢、這个名。嗱，呢个 Vincent Tho 又第一次见啦。咁啊，仲有 Benning 都好似见过下，但系都好少留言，定系未见过咧，直头。分业就成日都留言嘅，咁啊系咯 ，Ultraman 你帮帮手解答佢，不过都冇乜人问生酮啦，而家已经，因为实在越嚟越普遍啦，我觉得呢样呢个话题已经，吓、啊、你听到 Nana 把声咩？佢瞓咗觉喎，反晒眼瞓到。嗱，咁啊鼻塞咧好惨啊，即系啲鼻鼾声好大，同埋成日都咳啊，阴公。咁嗱，我读翻头先即系有留言出题嗰啲朋友嘅内容先。Rambo Chan 咧，咦 ，Rambo Chan 我都同佢傾過偈喎，以前佢咧就話其實美國人咧可否講一聲，懷疑所有中國官員嘅家屬和成日都話愛國嘅香港官員家屬從事開間諜工作，咁其實你講美國人咧，即係美國政府啦，係咪咁意思咧？咁因為你哋太愛祖國啦，一定有從事間諜工作嘅，咁都有證據先得嘅。所以呢應該把啲房產嘅凍結充公，咁呢個你嘅幻想嚟嘅，亦都係非常之正面嘅，即係大家都鍾意聽嘅。其實呢啲嘢，咁即時大家出境返返祖國建設中國，咁你就笑死啦。咁樣 Rambo 都有個，即係我諗阿 Rambo 嘅講法，大家都係想嘅，但係冇咁容易，冇咁容易做得到嘅。因為美國咧，即係唔同中國啊。即係如果你講中國人咁，有啲有權力嘅人，甚至乎有啲從中作緊嘅小人，咁佢都成日出啲口述咧，只要啱大家聽或者啱領導聽咧，都可以唔使經過法律程序咧，都做得到好多趕人走啊，或者夾啲人上嚟運啊咁樣，呢啲佢隨時一個芝麻官都做到嘅。咁但係美國我相信就難啲嘅。咁啊，當笑話啦。咁 Patrick 咧就話咧，可否講下許智峰？好啊，一陣間講下啦。因為我題已經開咗俾許智峰噶啦。咁另外咧就話 Kim Hendry 就想講下拍片執相嘅心得。咁啊，有人答佢喎，啊唔係自己答翻自己咧，就話咧上網揾到一段探長去城大講，城大冇錯係講 talk 嘅片。就咧就講出拍片嘅心得，但因為咧有英語翻譯嘅原因咧，就成件事就唔流暢啦。希望可以咧九出再講一下咁樣，但又唔知呢度除咗你之外有冇人有興趣聽呢樣嘢啦。咁我記住先嚇，大家提一提我。咁咧香港就會否經濟滅亡？咁啊，梗係會啦。其實而家已經經濟滅亡咗噶啦，基本上即係個內部經濟咧，簡直係已經滅亡咗。只不過咧就靠一啲地產項目咧，要嚟令到大家覺得嗰度數靚啲咁解嘅啫。咁我點解咁講話香港經濟已經滅亡呢？因為冇乜交投，冇乜交收，人工又冇乜加到，但物價不停咁貴，即係民生已經揦嘢，就係原因個內部經濟咧就出現咗好大嘅問題，就只係靠嗰啲地產項目去施捨翻俾一啲佢哋幫佢打工嘅人。咁嗰啲人咧打完工咧，嗰啲錢咧又要奉獻翻俾你交租或者供樓嗰個業主，咁就係靠咁樣嚟維生咧，就好慘嘅，即係已經係滅亡咗噶啦。多數人已經，嗰少數人咧就發達嘅，咁變咗個 M 型社會咧 ，M 字谷裡面嗰啲咧就越嚟越多啦。咁所以咪即係同滅亡冇乜分別咯，我認為係。咁啊 ，Dominic 咧就話咧，怒火探戈就唔夠喉，咁上面又話唔夠火，咁你兩個都啱嘅，咁夠唔夠喉啊，真係見仁見智嘅啫。因為咧，同我熟悉嘅朋友咧都話我太長氣，個節目太長，即係尤其是呢啲咁嘅 YouTube 的 live 咧，哇！你講咁 Q 長，即係唔怪之咁少收聽率啦咁樣。咁亦都有人建議我咧，就好似陳怡咁樣，一個話題咧就講幾分鐘咁樣咧，就包你嘅收聽率高好多咁樣。咁我能唔能夠好似佢咁做咧，有一個問題喎，因為我唔係全職做嗰樣嘢噶嘛。咁我都唔知佢係咪全職啊。咁但係佢，我見到一日都出兩三條片嘅有時。咁我就應該做唔到嘅。咁雖然我好多話題嘅都，咁除非我揸住個電話喺街度，中意就講一輪，跟住 upload 上去啦。咁但係佢嗰啲咧就唔似係咁啊，佢啲嘢有製作嘅。我懷疑有寫稿添嘅，或者起碼都寫咗話題同埋寫咗啲 bullet point 都唔定嘅。咁所以我暫時做唔到啦，我亦都記住呢個意見先。咁啊 ，Ray Fong 咧就話喺邊度聽到啊咁樣，跟住咧就話 Winning Win 咧就話喺 YouTube 咯咁樣。咁其實佢係咪講緊怒火探戈咧？其實怒火探戈 YouTube 冇得聽嘅、哦，咁咧亦都要你留意啊。佢好奇怪嘅呢、這個 Ray Fong。佢咧就喺我個 page 嗰度問我邊度有得聽，但係其實你入翻我 page 嗰度，你咪睇到邊度有得聽，link 都擺曬出嚟嘅。但唔知點解部分嘅朋友又好得意嘅，即係佢把口就快過任何手腳兼夾個腦嘅，即係一想知道即刻問，就唔去search 下其他啲位，唔睇下咩 link， 唔睇下其他題，就問咗就等人答咁樣。咁雖然咁樣都得逞嘅，即刻有人答到你啦，但係答錯咗咁解啫。咁即係如果你有心聽嘅話咧，咁你其實唔難揾嘅，即係我都唔能夠可以令到你好容易揾到嘅，因為我都係渠道只係唯一就喺 Facebook page 嗰度可以宣傳得到嘅啫。咁我又暫時我都係 organic 咁樣咧，即係我 post 咗啲嘢出嚟，你有幸睇到就睇，你睇唔到我都冇辦法嘅。即係我又唔會因為想你聽我的節目咧，我抌啲錢落去做廣告，令到好多人睇到我嘅節目有得做喎咁樣。因為我本身我係唔係賺錢嘅呢啲節目，咁就算我攞人哋 sponsor 我啲錢，我嚟抌曬落去Facebook 嗰個廣告部嗰度，我都未必係能夠令到你都聽到嘅。咁所以呢樣嘢真係太抱歉啦。咁咧啊～ 我哋唔 记得试 headphone 嘅， 咪试咗咯嗰日。 系啊， 试 咗。 嗰日怒火探戈咪试 headphone 咯。咁啊监制咧就问我点解唔试 headphone， 又试咗其实。咁 headphone 咧就系有位网友啦，亦都系识咗好多年前，但只系见过一次面嘅朋友咧，就送咗两个 headphone 俾我，因为佢代理咗呢个品牌，就叫喂试试啊，好嘢嚟嘅咁样。咁咧我咧就迟啲咧就得闲少少咧，我就会拍個開箱文啦，即係咁有誠意。那個 headphone 我嗰日試咗嚟做節目，非常之 detail 嗰啲聲，但我未聽過呢個牌子嘅，咁所以我亦都想介紹俾大家睇下，究竟啲 headphone 係點樣。我第一身講嘅經驗俾你聽啊，遲啲。咁 Leo 咧就話七度風味，咁即係講許志峰啦，好明顯係咪？跟住有位麥家登個老友。咁咧就話 GH5 定係 Sony A7 好啊，梗係同你講 Sony A7 啦，因為咧我冇用過嘅，咁咧就我唔會答到你 A7 嘅嘢，所以你上翻網睇啲資料啦。因為我自己用 GH5 嘅，咁所以你問我唔公平嘅，因為咧我自己覺得 GH5 最好啦，咁但係 A7 又都好嘅、哦，咁其實而家咧任何機咧都唔會差到去邊嘅，即係仲係賣緊嗰啲機，只不過係咧。即係我有我嘅特別嘅理由咧，我用 GH5， 因為我覺得我第一身嘅經驗咧，同埋我好 buy 佢啲 feature， 而 A7 係冇嘅，咁所以我又未用過 A7 喎，咁我單方面叫你買 GH5 咧，或者你問下邊個好咧，係唔公平嘅。咁只不過咧 A7 咧就係 popular 啲啦，咁 GH5 咧就係小眾啲啦咁樣。咁因為咧，如果你係追捧要 full frame 嘅話咧，你唔使諗啦，定買 A7 啦。咁完全唔好諗啲 M43 嗰啲咁嘅垃圾啦。Nana 啲聲嚟喎，你聽到唔到？咁啊，另外Wei Ming He 咧就話：探長晚上好，上一集非常精彩，啱聽。最近啊咁多新聞，就大把話題啦。繼續時事器材掌故啊！哇，你真係睇起我次官啊！你當係期待，多謝咁啊！多謝你的鼓勵啦，我知道你都拗水吹㗎啦，邊度有一個人咁多嘢都講到㗎？尤其是掌故嗰啲咧，你真係要睇好多書，做好多 research， 即係靠聽係唔充足嘅，因為咧你聽嗰啲人講，我都會講錯嘅。咁當然，咁你睇書啲人都會寫錯都得嘅。 咁啊，如果你覺得我講嗰啲舊嘢咧，譬如飲生水啊、觀塘麥當勞嗰啲都係掌故嘅話咧，咁啊真係多謝你上面先。咁另外一位咧就 PM 我添嘅，咁嗰位朋友啊勁啊，又寫咗八字文啊 ，Liam Liu。咁咧佢就話咧 send 咗幾條片我睇，就是、去日本嘅時候啊，我估係就睇到咧河口湖附近嘅無人村就話有人玩 blues 嘅 band 喎，見到。嗱，略略講下咧，因為大家睇唔到個片咧，我講內容都係冇意思嘅。咁咧最尾咧，佢就話佢睇完啲片之後咧，想講嘅係咧，日本嘅音樂氣氛真係好好噶。滿街有人仲深信音樂可以拉近人嘅距離，係咪你諗多咗咧？呢、這個我講笑啫，因為咧，我覺得好過人嘅，即係呢啲我發覺好多藝評咧同埋樂評咧。都講咗好多一啲佢自己諗到嘅嘢，夾硬諗一個故仔出嚟，去圓滿咗一個關於表演藝術，甚至乎其他藝術嘅。我唔代表你咁講係，即係我嘅呢啲係純粹我感覺咧。我覺得藝評有時係帶領咗嗰個樂迷或者嗰個受眾嘅能力咧，係用強過本身嗰個 artist 嗰個音樂家或者藝術家嘅，即係呢個我深信添啊，簡直係。對比香港啊，我哋係缺少咗啲咩呢？有冇可能做到音樂同生活連係一齊呢？咁樣咁你有兩個疑問啦，同時咁我一一回答啦。會唔會喺九吹講下？咁而家講緊啦。咁我覺得呢，音樂能唔能維繫人呢？我覺得某程度呢，喺譬如 busking 嗰方面，係音樂係真係可以呢令到即係大家欣賞緊嗰、那個表演者呢有好多唔同嘅部分嘅，欣賞你嘅努力啦，欣賞你嘅才華啦，欣賞你嘅感染力啦，甚至乎欣賞你歌裡面嗰個內容嘅。咁似乎香港呢，我最尾嗰個 point 呢係差唔多接近零嘅。點解咁講呢？咁肯定呢，咁偏激呢，即係唔知點解我一講親我自己嘅睇法呢，就一定有人話好偏激㗎啦。因為你話好偏激，原因就係你特別唔偏激㗎嘛。因為你冇深入諗嗰樣嘢，你咪唔偏激囉。即係你冇係冇 vision， 就令到你覺得任何人講嘅同你唔同嘅，或者你未聽過嘅呢，都係叫偏激嘅。咁我點解咁講呢？因為我09年搞 Stage Tube 呢，接觸過大概5對 band 啦，大概即係冇好深入嘅。咁佢彈過音樂，佢作過嘅嘢呢，我全部聽過曬，仲係好深入咁聽嘅。原因就係我要剪佢嗰條片，我焗住呢要聽佢首歌聽好多次。咁我最 enjoy 嘅地方呢，就係透過剪片，透過拍片，我更加了解嗰對 band 個音樂同埋佢歌詞係玩緊啲咩，唱緊啲咩，同埋佢哋嘅心路係究竟我觸摸到幾多嘅。咁但係09年嘅時候呢，竟然喺09至12年3年裏面呢，我可以搵到百幾首原創音樂。但係呢，到而家呢，我喺街度睇人 busking 呢，好可憐地呢，好悲慘地呢，我睇過冇咁多歌，我睇過大概我估計啊20對 band 到啦，20-30對 band 到啦，佢哋玩嘅音樂呢，超過80%或者90%呢，都係玩 cover version 嘅，即係玩人哋唱過曬嘅歌，而自己就照彈一次，照唱一次。咁但係呢，就以佢哋嘅講法呢，就係、是唱人哋嘅歌呢就容易有掌声一啲啦，同埋甚至乎有啲人有打赏啦。咁但係唱自己歌呢，佢哋一唔知你唱乜，或者未听我哋唱嗰首歌，就於是乎冇共鸣感呢，就忽就而去，咁就直头唔欣赏啦。咁呢个咁嘅睇法咪 support 咗我头先讲，就係而家人系唔欣赏人哋嘅歌里面讲乜，淨係欣赏一件事，嗰件事呢就係有冇 hit 过啦，系咪一个潮流啦，系咪我识啦，你識嘅元素原因，你就係俾人洗腦啦，喺電視啦，同埋喺電台夾硬要你聽，而你唔係透過自己 explore 一首歌，而你識咗有共鳴，係少咗一個 step， 就係你唔去 explore 啊，究竟有啲咩新歌，而咧將一個中唔中意嗰個責任咧，就擺咗喺你識唔識嗰首歌，你有冇共鳴嘅歌。因為我同個街外啲人困咗好多次，尤其是貨車司機啊、Uber 司機都交流過關於音樂嘅睇法咧。咁啊，異口同聲咧，十個都係話以前啲歌先好聽，而家啲歌又唔好聽。咁啊，一問佢有冇聽過而家啲歌咧，一啲又話冇啦，冇聽過又話唔好聽，好得意。咁有啲又話聽一次都唔想聽落去啊，咁就話唔好聽咯。 咁我亦都如果大家有聽過以前嘅九吹廿四咧，我亦都科學咁樣具體講咗究竟你現象點樣發生嘅。咁當然有啲人就認同，有啲人唔認同啦，因為自我係大曬嘅，我第一身嘅經驗，你又唔可以 challenge 錯嘅。咁我只不過咧就係講出一啲好科學嘅理據去。讲解下究竟点解以即系一般嘅人觉得旧时嘅歌好听啲啦。咁如果你想知道我嘅内容咧，听翻我谂半年前啦，都应该有讲过噶啦。甚至乎有啲朋友记得边集咧，你提一提佢哋啦。如果有人问嘅话，咁我而家咧一路都系自问自答咧，因为冇人透过我讲呢啲话题咧而答爹嘅。咁所以咧，即系好玩嘅地方咧就系、我当系回忆一下啦。因为有时啲嘢讲翻出嚟咧，你就会更加 solid 咗你嘅记忆嘅。因为我成日都会唔记得嘢嘅，咁所以就认同嘅俾个 like 啦，或者即系你有啲唔同意见咧，亦都可以答爹嘅。咁我唔希望咧，即系大家斋听嘅。咁 live 嘅好玩嘅地方就系咁样咯。分 ip 你话听到超清啫咩意思啊？即系话我而家呢个麦？ 粉 IP 聽到超正 Ultra Max 數96 Hi Siren BB 進階聽到， 我聽到啊 ，OK 明白。 請問你有冇 check 膽固醇含量有冇超標 ？Sharing 唔聽唔到 Nana 把聲，哈哈。 哦、 大力水手789 Nana， 大力水手789 Nana 有冇生酮 P D 率唔可以飲奶，連咖啡只能飲美式，現在美式加可樂。我是城寨就见过探长了啦，仲有花生台网最时同台添。 哦 ，OK， Benny。 老民主党大佬文化越来越核突，年青党员应该尽早跳船。Benny， 我依家食紧椰子油丸，初时经常有肚仔痛感噶。椰子油丸系美国网站购买。 哦 ，OK。叔叔 我 Slip the Hand 买咗噶 ，X100 Ultramax 税96.50元。 请 监制同 Trichonano 食烧肉。 喂 ，Thank you，Ultraman，Ultraman 次次都sponsor 啫，即系令到我有啲唔好意思嘅，即系多谢你啊，衷心多谢你啊。 多谢多 问题。系咯，喂，咁啊，头先原来佢话监制把声听唔听到，我以为 Nana 添。咁咧 ，Nana 咧真系唔系几好啊，又喺度打一次成条鼻涕飞咗出嚟，好阴功。咁佢食咗抗生素又好快冇事嘅，咁但系一唔食就系咁样啦。咁另外呢就係、是、我而家就頭先呢，我希望大家有冇睇下咩反應呢，即係講下個音樂嗰個問題啦。即係如果你唔想聽音樂呢，你就靜沉默就得啦，講第二個話題。咁我而家攞啲嘢飲先，咁俾少時間大家瘋狂咁留言啦，希望瘋狂喎、 啊。好大 嘅 鼻涕冇咗 領 翻 啦。好嘥咪俾你聽到曬添。因為見到你黑啲聲嘅冇開到啊！哎呀，唔記得刪黑啲聲，唔該咁嘈啦，噏噏聲啊！算啦，一陣間我都要繼續用啦，由得佢。 包大鑊，如果以黃教一罐白鴿黨賣香港論據， 黐风实俾人怀疑佢噃。DQ 空翻个位出嚟俾阿爷。D 无才。 粉 底撇超清系监制把声。包大镬又黑牛啡。Gary Chan 俾自己政党有围剿先至可悲。 唉。嗱呢單嘢不如咁大家對我聽講音樂嗰啲呢聽過就聽就好悶㗎啦，咁所以呢我見到冇反應呢我都唔會繼續講嘅。好啦，如果大家想講下呢個白鴿黨呢，即係我有個睇法呢，我就覺得首先覆下包大鑊先啦，即係佢咁講即係博 DQ 我都諗過㗎，會唔會博 DQ 啊，會唔會係即係俾人話呢，即係話佢係博 DQ 而益阿爺呢咁樣。咁我當時即係的確有咁諗法嘅。但我見到謝志峰呢我就好相信，即係直覺啊，我相信佢唔會嘅。我相信佢呢就係純粹係衝動啦，即係好同埋好興啊。因為呢我覺得譬如睇無線新聞呢佢講呢單嘢呢嘩鋪天蓋地啊，我喺街度喺酒樓度睇電視呢嘩見到佢不停咁重複，因為嗰個酒樓呢就睇新聞台嘅。咁呢佢 loop 今日啲新聞。但呢 loop 嗰段係最長同埋好快嘅 loop 一鑊。咁呢淨係講佢點樣粗暴啦，點樣搶人嘅電話啦，嗰一 part 講好多嘅。但佢自己自辯嗰度呢就兩句又 cut 咗，跟住完咗之後又繼續講。咁佢想令到呢即係個先後次序呢仲係講晒啲罪行先，跟住呢佢自己喺咪兜度解釋呢就兩句講晒。咁就無非呢就係、是time 嘅時間，當人議論嘅時候咧，去到個麥兜嗰個已經傾緊偈，聽唔到佢講乜，因為我見到現場嘅情況都係咁。咁究竟即係裏應外合啊？一話係夾埋啊？一話係即係電視台就梗噶啦，你唔使懷疑啊。但係關於謝志峰，許志峰係咪夾埋咧？我唔相信係嘅，因為民主黨咧，佢民主黨同埋公民黨都有個得意嘅地方咧，佢唔係人人都加入得噶嘛。即係佢有某程度嘅審查呢，同埋佢哋要搵一啲呢身家清白同埋好純情嘅人入去，即係先至可以俾機會佢上到位嘅，即係以往嘅經驗。咁所以呢今次我覺得純粹係許志峰係自己柒啦，即係衝動啦。咁但係我覺得咁樣做一啲都冇做錯嘅，即係俾我可能都會，但可能我搶人啲嘢我係可能揾好多見證，甚至乎即係馬後炮冇用，因為當時太衝動，做得出呢啲嘢都唔奇嘅。咁我覺得係純粹係衝動同埋柒囉。咁至於我琴晚聽阿花生台金英佢又幫佢諗咗好多，即係金英往往呢都覺得即係自己好適合做政客嘅，我覺得佢。原因就係呢佢之後講嗰啲所有嘅 movement 啦，所有嘅決定呢都係醒過個政客好多嘅，咁唔係淨係金英嘅，成個台都係啦，即係全部個台嗰啲從政節目，即係關於論政嘅節目呢，嗰啲人都一定係有計過啲政客㗎啦，即係呢個歷史以嚟都由大班鬱文都係咁嘅，甚至乎陶傑都係咁嘅。陶傑呢成日認為呢嗰啲記者唔識問問題呀，但佢又唔知道有編輯呢樣嘢呢，問咗都俾人 cut 咗或者冇播出嚟嘅，咁甚至話細良都係嘅，成日都話啲記者唔識問呀，得佢先識嘅咁樣。咁唔緊要啦，即係你做網台梗係要咁㗎啦，即係要先見啲即係叻過嗰啲人㗎嘛，因為嗰啲人喺幕前，你又喺幕後，即係同埋事後隔咗咁多鐘頭先講，咁你做佢就可能又做唔到，又或者你做佢真係有咁叻都唔定，就可惜你又選唔到咁樣啦。因為好多網台嘅人呢都曾經去選過立法會又或者區議員嘅，咁呢個個都覺得自己有斤兩呢先至走去選㗎嘛，係咪？咁之後喺網台講呢，即係其實我都識講嘅呢啲，雖然我冇諗住選，咁呢咁我又覺得呢，即係好多人都覺得佢咁蠢㗎，大把理由可以甩到身啦咁樣。咁但係反而我啱啱覺得調轉嘅，即係唔係我唔係覺得係做得啱啊，即係唔係覺得係呢件事好靚啊。但係問題就係你要諗下許智峰佢本身投票俾佢個黨或者投票俾佢嘅群眾係啲咩人先？佢哋全部都係一啲道德高尚嘅乖仔，好老實、好正經，唔講謀略，淨係講道德嘅政客啊嘛。咁既然係咁嘅時候，咁佢出嚟道歉，我覺得係一條啱路嚟嘅，即係佢一定係做乖仔先得嘅。佢嗰件事喺肢體上，甚至乎喺法例上啦，即係括住先，法例未必係嘅。即係喺一般你淨係講，即係 有啲人話你講粗口就唔啱啦。總之，即係如果用呢個邏輯去諗一件事咧，咁謝志峰啊，即係唔係許志峰，即係難辭其咎喎。即係做一啲嘢係比較粗暴，就俾人斷到正咁樣，佢唔認錯都唔得嘅。咁如果你仲喺度詭辯嘅話，咁啊，即係大把對頭人，大把親家，即係甚至乎民主派裏面都有多親家咧，就喺度懟埋你一份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咧，佢止蝕嘅方案咧，就係、是。而家咁，我覺得做得最恰當噶啦。原因咧，佢就要指住自己投票俾佢嗰啲需要一個乖仔嘅人，即係連啊男神嗰個叫男神叫咩名啊？即係民主黨成日鬧嗰個叫咩話？ 啊！ 打黃色胎嗰個咧。 啊！范國威。 係啊，佢連范國威都頂唔順嗰啲咧。假若你仲唔道歉咧，咁你就輸嘅，即係下一次選你都死埋。咁所以我覺得係完全係做得啱囉，即係我淨係覺得咁睇啫。同埋我好同情佢，或者我好 respect 佢當時佢發現咗嗰個 point 係真係好嚴重㗎。大佬喂，你出政府糧嘅一個職員，你竟然幫一個對，即係幫某一邊嘅政黨或者幫建制派去搜集一啲咁嘅資料，而嗰啲資料呢係有助佢哋有時賴嘢返唔切嚟開會，去你係幫你用我用緊全香港嘅人嘅錢嚟幫緊佢哋做一啲非法勾當，即係佢哋開唔切會關人鬼事啊！即係佢就算佢自己唔夠人咧，佢哋都賴民主派啲人唔入去噶啦。佢仲即係佢即係樣樣嘢都要贏到最盡咯。而家呢個建制派係咁，我即係你當我食花生或者當我好冷漠咁講啊，即係其實。民主派即係成個泛民喺立法會裏面都係好難捱嘅，即係你做錯一樣嘢，甚至乎你問我，我覺得許智峯一啲都冇做錯到咯，即係我夠膽講，即係只不過佢嘅方法，你係只不過俾到一個缺口人哋走去搞你咁解啫。老實講，你對家你做翻呢啲嘢，咁我見到蔣麗雲，我又覺得佢影響市容啦，佢成日重複講埋一啲。唔對題嘅嘢，咁佢夠嘥時間啦，佢仲需要拉布啦，我覺得，仲要電視又影埋佢嗰啲咁嘅閪樣，即係我覺得問題就係你個勢力有幾大，即係你喺立法會嘅勢力已經好細，兼夾而家連民主派裡面嘅人，你都咁多對家，之前又有啲焦土派啊，同埋即係嗰啲雙王嗰啲對民主黨又窮追猛打咁樣，即係我覺得。即係唔係可憐佢，我覺得民主派喺立法會裏面的確難捱，但係出面外面嘅人，我哋做唔到啲乜嘢，要投票嘅要幫手嘅亦都幫咗，有啲明明係應該支持返泛民呢邊又走去白票咗咁樣，咁變咗我覺得呢個結果，雖然我都係佢哋嘅支持者，但係至於一啲大部分人本來投開民主派嘅人轉咗態或者唔投票，咁我都冇辦法㗎呢樣，即係我係好無奈地，咁咪唯有食花生囉，即係我做就做咗啦，我要講嘢我開咗咪講咗啦，我影響力又太細啦，得個一千人咁樣有乜用呢？又唔係一千人都聽我講喎，仲要一千人有一千種唔同嘅諗法㗎嘛，係咪？咁所以即係我唯有再諗遠啲啦，即係我覺得當立法會全部係建制派同埋中共嘅人壟斷曬嘅時候，我就真係唯有等緊睇緊立法會裏面佢哋自己喺度毆鬥，因為佢哋雖然大家都係建制，你估建制派就唔會好似民主派咁樣分咗好多個板塊嘅咩？咁其實佢哋仲嚴峻嘅，我相信。即係當佢哋能夠壟斷咗嘅時候，好穩定嘅時候，即係穩定地咩都通過，咁佢通過嘢除咗幫共產黨之外，佢背後仲係充滿利益。你先至幫㗎，係咪？因為共產黨做某啲嘢，佢益咗少部分嘅人，去令到香港行使得佢嘅主權更加順利嘅時候，咁就一樣有人做多嘢，有人做少嘢，有人做柒嘢，有人做啲好醒嘅嘢，咁佢哋唔毆鬥先奇，係咪？即係唯有喺下一屆立法會選舉之前，我都係唯有喺度觀察下，究竟佢哋嗰啲建制派點樣鬼打鬼咯？遲早㗎咋，我諗。今年應該都仲有啲嘢睇嘅，即係已經開始陸續建制派嘅人九下九骨，或者佢哋爭利益嗰個面孔。反而我覺得作為傳媒咧，應該走去撥下呢啲火啊，或者走去發掘下多啲佢哋嗰個利益嗰個 嗰、那個輪脈啊，即係所謂輪脈咧，就係、是、你順藤摸瓜咧，就一定揾到佢哋嘅利益所在嘅。我覺得即係令到大家睇清楚呢啲好過啦，因為民主派就冇得玩噶啦，今屆喺裏面即係做到啲咩啫？選舉大家又唔爭氣，咁仲有咩講啫？即係當大家高舉話要追求民主、追求公義啊、司法獨立啊之餘，但係自己又唔肯付出，咁呢度真係攬住死嘅齋講。咁齋講都能夠改變到社會嘅話咧，真係柏拉圖嘅世界啊！呢、這個真係。 Alvin Tomo 做錯都講得出，又想 spin。Barry Chan 馬後炮就最叻，係人都識講。Light James 馬後炮有幾難 ？Alvin Cool 花生台今晚已經幫佢 spin 咗成晚啦喎。Barry Chan 做錯咗就要認，冇得辯駁，認錯是對的。Alvin Tomo 做錯都好嘢。Life General 兄姐同保皇夾好曬。許志峰未被 DQ， 先被自己人要求辭職，有比咁嘅事更荒謬。粉、IP 蔣麗雲成個大乜咁款 ，Very Chan 個配飯我創盛何君瑤、周浩鼎都未計數點樣對抗。Alvin Cool 民主黨收咗林鄭30,000蚊㗎，點可能唔割席 ？Dave 民主派好多當議員係 part time， 連會都唔開，又唔投票，本分都做唔足。 嗯，咁你想讲咩呢？ Barry Chan 建制派有阿爺帮手分赃，应该可以摆平。Susan Kwong 我都认为许志峰冇做错。 咁唔紧要啦，佢都系要认错噶啦。即系鬼叫你喺技术上犯错咩？即系你为咗救你老豆杀咗人，你都要坐下监噶嘛？咁样。即系咁解啫，我觉得。喂，咁啊，差唔多啦，而家都差唔多12点啦。咁啊，睇下仲有啲咩话题漏咗先。头先啊，不如讲下，即系似乎咧，我觉得会留言嗰啲朋友咧，就通常都中意讲下第啲网台或者时事发生啲咩事嘅。咁但系咧我其实就唔系咁想讲嘅，老实讲，即系只不过咧有人点到题，我就唔可以唔讲咁解啫。原因就系咧。西瓜靠大邊咁樣呢就好容易會得到大家覺得嘩啱聽呀、啊、真係咁樣。但我就真係唔想你啱聽囉，老實講。啱聽有咩意思啫，大家同聲同氣都大家都明囉，眨下隻眼都知道咩事啦。咁我就係要搵好多唔同嘅角度出嚟討論下，或者一啲即係新啲嘅事，或者前瞻啲嘅將來咁樣幻想下都好啊。即係你對將來如果完全冇幻想，或者完全係冇一個睇法嘅話，你咪成日都攞啲二手資料嚟不停咁樣講，不停咁發酵，不停咁冒泡囉，冇意義喎完全。咁你又梗係覺得我懶叻啦，咁但我就真係唔會嘥啲時間會講太多啦。 包大鑊睇下計質疑白鴿做天下為公嘅真正目的後，天馬男嚟緊星期一會否單打黐鬆？其實自老姚輸後，天馬先生對白鴿變得好 hell style。 係咩？ 我 Raymond 一個小小的消落燈加小掌毛的民主派都留不下。 哦，咁我講呢個黨呢，其實我都失望的對白鴿黨。但係問題我其實我唔係要擺啲感情喺個黨或者政客嗰度，即係覺得而家真係有如打緊仗㗎嘛。即係你企邊邊或者你衡量白鴿黨點樣衰都好，但係即喺立法會裏面嘅議題，雖然有時佢又射波都好，但你咪講比例囉，計數咋嘛。即係佢衰極同民建聯都有出入啩，咁你咪應該揀佢囉。即係我覺得你仲喺度講即係挑剔係冇意思嘅。咁我覺得即係我唔係話原諒佢，原因就係我覺得我都費事擺感情喺啲政客嗰度，因為政客係一個工具嚟㗎嘛，佢唔係一個我要追隨或者我要鍾意佢嘅一個偶像嚟㗎嘛。我唔知點解我認識好多人呢都係即係充滿感情嘅對於政黨。咁我曾經有個監製有個舊同事 佢媽媽臨死喺醫院嘅遺言咧，就係叫個仔你記得投票俾民建聯啊，跟住斷咗氣咁樣，即係唔知點解中國人係有呢個基因嘅。以前皇帝又係哇，皇帝駕崩啊咁樣，啲人周街跑嘅，哎呀死啦點算啊，世界末日啦！即係如果你淨係睇畫面咧，你喺個天度 key 個陨石落嚟咧，係一樣嘅。即係啲人驚到咧就冇皇帝，咁咧到而家咧唔冇皇帝啦。咁啊，文革嘅時候啊，為咗主席咧可以死嘅，為咗主席咧可以聲嘶力竭，可以懟冧自己嘅老師啊，可以踢斷老豆三條肋骨啊，可以煮啊老師個肝啊個腎嚟 barbecue 都得嘅，即係為咗個主席。即係中國人嗰種質素點解到而家都冇變嘅咧？啊，咁點解哇白鴿啊又好好啊？佢啊又出賣咗唔知邊個啊？又呢樣，即係關我鬼事咩？呢啲問題就係你政客係一份工嚟嘅，我認為我要你嘅道德嘅光環係冇意思嘅。即係你其實你係一份，即係你嗰份工咧係幫到普遍市民，甚至乎代表到我去走去立法會揮一啲利益，或者揮一啲社會公義翻嚟。我覺得已經夠噶啦，即係我使乜對佢有感情啫？我想問一下，咁唔知我咁樣講，你可能覺得我冷靜啦。但我的確覺得係咁喎。經過咁多年之後，喂，我曾經又寫文聯成立嘅時候，我都眼濕濕噶，我覺得哇，香港真係好彩有呢啲人喺度咋。咁但係經過呢十年，發覺完全唔係呢回事嚟噶嘛。發覺你入立法會，甚至嚟做一個政客。你唔係要做一個乖仔俾我睇啊嘛！你唔係要做一個道德高尚，成日都攞啲金地啊，攞啲馬丁路德金啊！即係我唔係試，我唔使要呢啲嘅大佬。你真係點解英國人喺香港完全係冇一個有光環嘅政治人，佢都能夠管理得咁好呢？哇！真係卑微到咁樣嘅，只不過係我唔想有咁多揾笨賊咋。即係英國佬揾香港人笨，佢喺香港會喺中環拆店嘅。但係而家共產黨嘅爪牙揾我哋笨賊。是连你个避雨亭同埋你公厕，佢都揾笨揾到去呢啲咁即系咁生活化嘅嘢嘅时候，即系你仲喺度斟酌紧呢个议员系咪不知所谓啊？呢个议员系咪放水啊？呢个议员系咪收咗共产党钱啊？咁你咪睇你睇佢做咗啲嘢，你睇佢投咗咩票先至讲啦，即系同埋你睇佢倾向你先至讲啦。咁你喺度而家講有乜意思啫？即係你仲係即係拘泥喺嗰個人做嗰啲咩？喂，你而家睇劇咩？你同我有仇咩？即係就算建制派，即係雖然佢嗰啲係即係做啲嘢去出賣我哋嘅利益，等同同我哋有仇。咁但係民主派佢哋冇能力同我哋有仇嘅，其實佢冇能力改變到政府，冇能力令到佢可以揾我哋咁大嘅笨柒噶。即係例如高鐵嗰啲一地兩檢啊、賣地啊、割地啊咁樣，即係佢冇能力，你就唔好鬧佢啦。即係我正如我上次我同人拗，有人話係啊陶君衡去拆散呢個民主派嘅，唔係陶君衡去打散呢個社民連，即係令到佢分裂嘅。我就真係覺得荒謬啦。廢土有得你叫廢土，佢邊有能力，邊有政治能量走去做到呢樣嘢啫？喂，咁嘅咁簡單嘅，你都分析唔到嘅，為拗而拗嘅，我都係費事睬佢嘅，我附和佢算啦。即係呢啲係我即係而家學識嘅，即係有時有啲嘢唔使拗，即係連咁基本嘅基礎啊，你都唔識得分辨嘅話咧，仲邊度有基礎走去討論啫？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嘥氣啦，呢啲就即係搞下笑算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你揭發公義，唔揭發哪有公義？有話人講，咪就係話咯，你揭發公義咪得咯，你唔使就下下都話個黨有啲咩問題。喂，佢就如果你唔揭發公義，佢越嚟越唔公義，咁你咪知道點樣投票咯。即係你使乜咁慾緊啫？政客就係一份工嚟嘅啫，真係，即係喺立法會係一個工具啊，唔係一份工，係一個工具嚟嘅。即係我覺得你唔中意就唔好投，最均真噶啦。即係投票個背景，即係個基本嗰個定義就係咁樣啊嘛，唔係叫你中意咗佢啊嘛，大佬。即係最近我聽過一個好撚好笑嘅一個嗰啲保險業嗰啲 recruit 一啲新人入去做嘢嗰啲會咧，即係嗰啲請食飯嗰啲咧，我覺得嗰啲好自信心澎湃，可能揾幾球嘢一年或者幾球嘢一個月嗰啲高人咧就。 就點啲僆仔入行，即係叫啲僆仔，喂你入保險行業啊，賺大錢咁樣，即係淨係咁講唔夠說服力噶嘛。咁佢講一句嘢咧，好有說服力嘅咧，就係話其實我哋啲同事咧做得有啲做即係做得都幾好嘅，收入都幾好嘅同事咧，佢同我講咧，佢從來冇中意過保險噶。不過做咗保險之後咧，你將自己最中意嘅嘢拎曬翻屋企。咁你做唔做先咁样。喂，我觉得虽然嗰位好同臭啊，但佢咁讲啊令我启发到好多对政治嘅睇法囉。即係咪就係你使乜鍾意嗰啲议员啫，使乜鍾意呢个党啫。我因为鍾意先至投票咁样咪太唔成熟囉。你唔鍾意都投嘅票㗎嘛可以。你譬如嗰条好臭串好样衰嘅。喂，但佢镬镬都令到立法會裏面有啲嘢太唔合理嘅又通過唔到，又或者佢衝擊完之後又令到個社會廣泛咁討論一個 case 嘅話，咁佢梗係一個好議員嚟㗎啦，你理得佢又崩牙又打冧又長毛又唔沖涼啫，係咪先？咁我覺得香港人就係仲拘泥於呢好憎長毛，因為我長毛唔沖涼，我覺得佢覺得咗，你點知長毛唔沖涼啊？我覺得有陣味咁樣都講得出㗎，即係唉，你仲係停留喺呢個階段，屌你不如～即係翻大陸住都得噶啦，其實呢啲人使乜喺香港啫？咁所以即係我唔係話特別醒啊，即係我嘅睇法就係咁樣咯，咁冇意思啊！我覺得真係而家仲喺度，所以嗰啲講政治嗰啲網台，我真係一個都唔聽啊，真係頂唔順啊，聽到都憎啊，真係唔係講笑。 Alvin Cool， 总之继续含泪投票啦。Nicola， we everyone 集请听紧。Very Chan 立法会已经改晒议事规则，出席人数乜嘢都俾建制派玩晒。Hercakit 民主党真系不知所谓。Sharon Bill 嗨花咁嘅以为言都有。真可悲 ，Lord 树讲得好 ，Larry Mint 唔去揭发哪有公义 ，Alvin 区会唔开又唔投票，甚至投赞成票，咁样即系想点？韦信黄图均衡拆散社民连， 系咪笑料先？嗱，譬如头先有位民主党真系不知所谓，我都认同嘅。咁但系问题你要比较，要量化佢做咗啲乜嘢，同埋佢嘅对家做咗啲咩。咁嗱呢位Alvin 咧就总之含泪投票，我觉得你含泪咧就不如唔好投票啦，即系不如即系我唔系叫你唔投票，唔系叫你投白票啊。即系你含泪嘅话，我就系想问翻你点解要含泪咯？即系你对佢有感情，你真含得泪嘅。我以前都系好似你咁谂嘅，即系含泪都系投俾你噶啦，因为咧个比例嘅问题，因为即系其实冇你含唔含泪，只不过一个态度啫。其实同我讲嗰啲嘢咧，系我头先所讲嘅取态咧，系冇具体性嘅分别嘅。即系我觉得你觉得呢班人系反对党嘅，因为你个建制党建制派太强嘅时候，必须要有反对党去反对，必须要有人企喺冇利益嗰边嘅。咁就係因为呢个理由投票咋嘛，点解要含泪啫？我就真係唔好明㗎，其实我以前都系咁，我而家明咗，即係话俾你听，其实你点解要含泪呢？即係含泪呢个 term 系好煽情嘅，即係台湾就曾经都系咁样嘅，即係喐啲都哇上晒头咁样。即係呢个文化嚟咗香港，我觉得系初系格格不入嘅。因为黄毓民将台湾嗰个文化，即系曾经台湾选举嗰个经验带嚟香港，我谂住香港人系唔会受呢一套嘅，但系点知好多人受咗，即系呢样嘢反而令到好奇怪咯。 Sharon， 不如叫长毛下次直播冲凉，哈哈哈！莫笑我好中意长毛毓民。 哦，都唔奇嘅，我以前都系嘅，但系而家我觉得即系完全冇晒感情啊。郁文就简直反感添啦，长毛我都好尊重佢嘅，即系尊敬佢嘅其中一点咧，就系即系佢唔会受一啲利益所分途到佢嘅言论同埋佢投嗰票咯。咁通常咧，你睇武侠片咧，嗰啲大侠都系死得好惨嘅，都系通常中毒啊，俾人暗算啊咁样。长毛就系呢种啦。 罗少始终佢哋会为低下层香港人发声 ，Alvin 区唔含泪又唔投票， 咪又系益健制？ 我咪头先更正咗咯。你我意思系你唔使含泪啊。你投票咪就系 base on 我头先讲嗰个理由咪得咯。咁使乜含泪嘅啫？即系头先我口快过个脑啊，即系我解释唔到我想讲嘅嘢。咁我再更正多次。即系我意思系叫做含泪系一个情绪嚟嘅啫。你可以冇呢个情绪底下选择投票投喺冇咁伤害社会嗰边。是不益建制派的 ,OK, 清楚未？咦 ,Terence Wong 应该不是我的中学同学那个 Terence Wong 是不是？因为你说你第一晚收听直播应该不是他，因为我已经发现第三个 Terence Wong 在这里。 最早今次正是岸居，但看到传媒和社会的两把尺，对高官和建制派无限宽松，对反对派就执政严谨。如果执政同一把尺，大把建制派和高官下台了。 Terence Wong 第一晚收听， 喂，探长，Jojo 说的东西当然我当然认同啦。问题就是现在即系谢贤咁噶嘛，踢喺嗰个四林足球里面，即系球证又系佢，吹鸡嗰个又系佢，佢全部玩晒噶。最主要系电视台都系佢，咁甚至乎咧，我头先所讲嘅民主派俾人谴责个 spectrum 真系阔到咧，对家又梗谴责啦，但自己民主派里面都系谴责啊嘛，咁变咗呢个系点解咧？咪就系头先我想讲嗰啲嘢。因为感情的问题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感情很得意的、哦、即是那些即是他做的事有几大的错呢，还有另外一些人做的几大的错呢，反而对家做的很大的错，例如报假学历这些这么大件事刑事罪呢不了了之。咁当然我们也都没能力去惩戒他。咁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对一些民主派呢方面冇权冇势嘅人会对佢咁严苛咯，即系大家可以谂下点解嘅，即系点解会有咁嘅现象嘅，即系呢个就系、是、音乐啊，唔系就系、是、动物农庄里面嘅，我冇睇过呢本书啊，我听人讲讲好多咧，就系、是、即系啲动物就系咁样噶啦，即系你奴隶嘅奴隶系最惨，而奴隶嘅奴隶嘅奴隶主系最扑街嘅。咁我而家似乎去到最尾呢个层咧，即系咪就系用尽我哋嘅把口，或者可以影响到佢，或者虐待到佢哋嗰个一层，就去狂攻一啲自己人咯。而家就系咁嘅情况啦。即系我讲具体啲养猫嘅经验咧，就系、是、我同一只猫捽完眼屎、剪完指甲，佢好唔开心，夹硬俾我强完佢。即系佢好惨啊，俾人强奸噶嘛！你夹硬捉住佢剪指甲嗰啲咧，咁咪放走咗佢之后咧，佢系无差别地咧就打一只弱啲嘅猫啊，就走去狂嚼嗰只瘦啲嘅猫啊咁样。而瘦啲嗰只猫咧，戆居居俾佢打完都唔知点解嘅，甚至乎打佢瘦猫嗰个都唔知点解嘅。而家呢个情况就系似呢个情况啦，就系话咧啲弱势嘅议员咧，就竟然俾一啲同路人咧就走去。闹埋一份嘅，即系佢哋唔记得咗自己系同一条船噶啦，已经咁啊，当然唔系叫护短啦，咁但系对家咧，即系比你更加强大嘅建制派嗰啲假学历啊，嗰啲瞓觉啊，嗰啲出术啊，贪污啊，咁嗰啲嘢咧，佢又唔穷追猛打嘅，开个记者会就算噶咯，即系我觉得我见到以我眼见咧，我就系觉得陈淑庄喺呢方面就比较勤力啲嘅。即系穷追猛打，同埋范国威佢都好勤力嘅。即系我见到呢啲，佢哋系为咗付出，佢付出嚟，即系为咗一席嘅立法会议员嘅。咁我觉得好正常嘅、哦。咁你又喺背后谂佢啦，佢唔系为咗争位先做咁多嘢。有啲人讲得出噶，咁啊，梗系为咗争位先做咁多嘢噶啦。咁有咩问题啫？喂，咁许冠杰啊，嗰啲老牌嘅歌星，冇人揾佢上。節目㗎啦已經，咁呢個無端端有出現啦，我因為演唱會啫，即係就算佢唔係唔紅啦，我諗返20年前許冠傑係好少上傳媒嘅，好低調嘅，但係上親佢一係有新戲一係有新碟㗎啦，咁有乜問題啫？呢個正常㗎嘛，大佬我冇嘢先走上嚟先奇啦，係咪？咁所以呢，即係我覺得你對佢哋真係唔使咁嚴格，唔使咁苛刻囉，我覺得。咁啊，正如嗰位朋友話唔通有嘢唔揭發咩？我梗係認同啦，唔揭發邊有真理啫？ 咁啊，謝志峰亦都係因為呢個動機啫，但完全冇人講個動機嘅喎。我就算聽翻第啲網台，即係其實我就唔想聽啊，但係即係正如啲人話，我唔睇 TVB 噶啦，我食飯嘅時候我媽睇，咁我點避啫？即係我屋企有人聽嗰啲政治嗰啲網台節目啊嘛，咁我焗住要聽咁解啫嘛。因為吵到瞓唔到覺，尤其是某幾位主持咧，把聲攣高嚟嗌咧，好討厭。咁大家有份，就冇理由禁制佢唔俾佢聽噶嘛。咁啊，唯有聽下音樂咯。 David 掌門年紀大咗，太易上頭，聊下就火滾，好大鑊。Terence Wong No， 韋信旺竟然連探長嘅聽眾啲意見都係咁，難怪民主黨割席。 哇！你真係講得得意啊！竟然探長嘅聽眾意見都係咁喎。咁我啲聽眾你覺得會係點嘅呢？即係咩都我講咩都 yes 㗎，你覺得正就唔係嘛。即係我覺得大家講啲唔同嘅意見呢，即係嗰個討論先至有空間嘅，即係同埋亦都大家知己知彼，咁我都聽人講乜，咁我都了解點解有人咁講，咁我都得個支持。咁我覺得民主社會就係咁㗎啦，即係你係互相影響下咁樣先可以進步㗎嘛。咁例如即係如果大家都是一槍頭一致的，咁同獨裁政府，即係獨裁嘅社會冇分別噶。問題就係嗰個人係喺邊方面啫嘛。同埋香港藍絲黃絲咧嘅分野咧，裏頭嘅成分，我估計有一半以上咧都係同一班人嚟嘅。即係我意思點講咧？即係話佢哋冇分別係藍絲定黃絲嘅。問題係 Day One 係企邊邊咧，落唔到台，翻唔到轉頭咁解啫。但个性格同埋咁諗嘢處事嘅方法同埋个邏輯都係一样嘅。呢样嘢真係令到好 sad。即係你以为黃絲嘅人係先進啲咩啊，但原来又唔係㗎喎。有啲。 包大鑊教主及掌毛07年选上议员建立政党时，好多人都觉得终于有新希望。但19才子就泼冷水，以法国革命为例。单打那些最激进的领头人，最终反而被发现收执政者最多钱，自此教主与才子便越世俗。 哦，因为咁解咩？真系应该冇咁简单嘅。不过呢单嘢一定系记录在案啦，以阿黄毓民嘅性格，同埋俾人踩到条尾咁噶嘛，感觉好似。 Alvin Cool 教主與才子而家好翻啦，韋信旺我知，我就係咁嘅意思，冇你表達得咁清楚。 哦，我表達唔清楚啦，可能或者我理解得唔清楚啫。咁你話教主同才子好翻啊，好心你唔好咁幼稚啦。你估佢哋真係有仇嘅咩？即係好多律師對住個堂，大家都係相，即係一個被告一個原告，咪一個被告一個係檢控嘅，佢哋。落咗堂都係 friend 嚟㗎嘛，咁甚至乎呢我冇做嗰啲網台呢，大家都以為我係仇人，咁我就見到面都會傾偈嘅，多數都有少數係唔睬我咁解嘅啫。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唔好咁幼稚咁樣睇一啲唔同意見，就未必一定係有仇嘅，即係只不過大家覺得佢哋咁樣鬧法實冇偈傾啦，咁但現實並唔係好似你咁諗㗎嘛，往往都即係正如我喺政總我都撞到阿細娘都有傾偈噶，係我老婆唔睬我啫嘛。又或者我厚面皮啦，唔敢講，全部人都係咁啊。 包大鑊彈跟牌，教主三番四次強調同才子及其位高人犯罪，言笑談歡，豪聲樂。其實曾俊華現象就代表咗藍黃本一家姐。 冇錯啦，啊你都幾心水清。 Alvin Cool 上年書展已經 friend 翻，David 教主同才子，由教主從政前已經大把牙齒印，反咗面。 呢啲可能表面㗎咋，因為其實佢哋我唔明點解咧，嗰啲名嘴咧，即係可能佢哋洗大咗咧。 即係佢哋要需要好多錢先過到活嘅關係咧，佢哋往往咧都係同一啲老細去做一啲 service 即係一啲譬如寫稿啊，或者做文膽啊，或者出書啊咁樣。譬如我覺得阿陶傑就正路啲嘅，因為佢直頭係幫緊某啲機構去寫一本自傳咁樣，咁呢個係 job 嚟嘅，咁咧即係大條道理。咁但係我就唔係好明咧，中國人點解咧一啲都唔專業嘅地方咧，就係、我點解幫呢個人做緊嘢，我就要咩都讚佢好咧？即係 personally， 即係自己覺得，即係譬如嗰個人明明係大任魔嚟嘅，哦，因為我俾咗生意我做咧，佢突然間唔任喎，冇可能噶嘛，係咪？咁佢又唔夠膽講喎。就索性咧就改埋口喎，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好得意嘅，即係我呢啲唔識做人嘅人咧，就所以冇呢咁嘅機會咧，好正常嘅。咁黃毓民咧同《東方日報》做嗰啲嘢又好奇怪嘅，每次個 transaction 都係50万咁樣，即係究竟你做啲咩可以有50万嘅酬勞咧？咁樣我就真係唔知嘅。咁你喺立法會度我就明啦，因為立法會係影響力噶嘛。咁但係冇喺立法會之後，點解仲有呢啲收入呢，我就唔好明啦。即係可能上海仔講緊舊時啦，即係我當我信，假定我信佢講嘅嘢係真嘅話，咁佢哋因為洗大咗嘅關係呢，佢就下下呢都要好似賣身咁樣。即係當佢下面嗰啲聽眾呢信咗佢講嘅嘢係真理嘅時候呢，或者係相對係一啲真嘢嘅時候呢，但係背後做緊嘅嘢呢都要違反咗佢嗰個對公義嗰個執著啊，就所以我咁反對呢個植入廣告就係咁解啦。其實個意義都一樣啫嘛，即係當人哋以為你講咩都係啱嘅時候，喂，但係你係嚴重咁扭曲嗰個人嗰、那個原即係原本嗰個人做緊嘅嘢，明明佢係一個咁嘅人，係呢把口唔講，不特止仲要讚佢，係扭曲咗個事實嘅時候。咁嗰就令到多數人呢都幫佢洗咗底㗎喇喎，但係明明一個淫棍佢唔會唔淫㗎嘛，即係我舉個例就係咁樣，咁就好奇怪囉。咁所以即係我就覺得呢啲人點解搵咁多錢搵到咁多書都係做唔到，即係嗰樣嘢就係、是、即係受唔住錢銀呢個即係佢嘅利益嗰、那個受唔到嘅誘惑，就走去即係成日都講埋一啲即係同現實有少少出入嘅嘢囉。 包大鑊爭氣 ,Alvin Cool 而家才子同蕭生最有牙齒印就真 ,Joe 做華人好得意，又鍾意睇 Houses of Card, 同時又有政治潔癖，政客係工具，選一件對自己有利咪落，何必計較之節。 嗯，系咯，我头先都系咁讲啦。咦，刘仁生好耐冇见，你去咗做和尚啊？ 刘仁生蓝丝比黄丝齐心，阿爷吹鸡全部跪低，黄丝一盘散沙。 都唔系噶，睇下边个吹鸡噶咋。 Alvin Cool 佢有专栏在东方社，有酬劳唔奇，老细汤热佢又俾多啲。 哦，唔緊要啦，呢啲喂咁啊，差唔多啦 ，loop 嚟 loop 去啦。我相信咧，我哋對上嗰半個鐘嘅話題咧，有啲因為去咗，即係有位朋友因為去咗，即係聽咗 Midway 嗰集先至入嚟 ，Midway 啊，嗰集先入嚟嗰啲咧已經瞓著咗覺噶啦。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呢啲咁嘅政治嘢咧，即係我亦都頭先嘥咗好多時間咧，具體都講咗點樣諗啦。咁啊 ，JoJo 咧。就已經round up 咗我今日想講嘅嘢啦，就係話啊好得意喎，中意睇 House of Cards 嘅同時又有政治潔癖，咁樣呢樣嘢我諗都改唔到㗎啦。喂，即係中國幾千年都話自己啊有皇帝嘅歷史以嚟呢，嗰、那個基因都難抽返轉頭㗎啦，即係又甚至乎嗰、那個感情嗰個佈局呢都好難變化㗎啦，即係話对咩都好充满感情啊，咁样嗰啲咧，即系觉得好难，真系。 包大镬要过执导引，冇办法。 咩叫过执导引啊？唔明咯。哦，即系你讲紧啊，陶杰嗰套戏我都有睇啊，其实都唔系太差咯，我觉得。 即係可能嗰啲裡面啲女主角我都覺得好正啊。我睇優先場添啊，即係唔係係睇首映啊？直頭阿陶傑都喺度嘅嗰次，係咪睇呢套咧？啊，好似係啊，冇錯，就係睇呢套戲咯，喺數碼港嘅好似係。 包大鑊愛沉迷 ，Sharing 五探長而家早瞓咗，唔會做到點幾兩點，好現象。 其實我並唔係早瞓咗咯，因為我繼續仲有嘢做，咁所以我咧先至會早啲收個節目，咁所以咪就係、是，所以咪就係冇早瞓到咯。其實 ，OK， 咁啊睇下有冇漏到大家嘅期望先。啊，系、哦、你，我頭先想問下你哋對怒火探戈嘅意見。咁我淨係見到 Dominic 咧就話唔夠厚，咁甚至乎另外嗰個朋友咧就話唔夠火。喂，老老實實唔夠火啊，真嘅、哦，因為而家個人真係冇乜火喎、哦，即係唔係即係個睇法咧就係、是、你會消化咗啲原本好火嘅嘢，即係你會當現象咁樣講一鑊出嚟咯，係咪真係唔夠火咧？我承認係唔夠火嘅。咦，我見到有位坡咧有留言喎、哦，我幫佢講電影嘅，我咁喺度唔講住啦。咁仲有我仲有咩漏咗啊？冇啦，大家都。差唔多啦，因為我都仲要繼續開工啦。咦 ，David 未見過你呢個 David 呢個名啊？你第一次留言係咪 ？David 探長有冇買黃子華 A？ 其實我就唔會睇黃子華嘅，因為啲所有啲好 pop 嗰啲娛樂我都會 skip 咗嘅，因為咧，即係我唔係唔中意睇佢啊，即係我覺得即係我 cheap 啦，因為我睇啲演唱會啊，尤其是棟篤笑，我覺得。更加唔值俾咁多錢添，因為老老實實佢講嗰啲嘢咧，佢講到三分一，我已經知佢之後講乜噶啦。老實講，即係唔係話叻啊，即係可能我心水清啲啦，對呢啲語言藝術嘅嘢咁樣。咁所以咧，我幫襯佢一次啫，咁耐就係蘇根蘇之後，我完全係冇興趣再幫襯睇棟篤笑咯，因為我覺得棟篤笑我識有一啲好壓抑嘅人去睇嘅。 我嗰時睇過秋前算帳咯。 哦，系嘛？啊，系啊，睇过两次咯。我有冇睇？我有啊。咁咧，因为其实黄子华同我少少识嘅一啲好压抑嘅朋友嘅，即系平时翻开工啊，好多唔公义又出唔到声，甚至乎唔知点样出声，唔知点样反应嘅时候咧，佢的确系俾到大家一个出路嘅。咁但系我就好似唔需要、啊，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好好嘅出路啦，同埋我亦都有好多嘢人哋未谂，我已经嘥咗时间就谂咗先嘅，即系充满。即係好多事啦，即係唔應該你嘅嘢我都理埋嘅，咁所以即係當你有一個對一啲睇法有一個心理準備嘅時候呢，你就覺得黃子華嗰啲係冇乜驚喜嘅，咁所以我就唔會嘥呢啲錢啦。 搵 IP 可能你劇退咗，所以冇火。 啊，都有可能喎、哦，咁係咪應該改名呢？怒火探戈叫咩好呢？咁样咁啊，征求下啦。即系如果用开，我都系继续用噶啦。如果冇咩一啲，即系譬如真系而家系 beta 版啫，即系正式我揾到一个方法可以定期做到嘅时候，咁可能真正版可能唔叫做怒火探戈都唔定嘅。咁但系因为我想捞翻啲旧客啊嘛，即系。怒汉推歌咁样就食翻字啊嘛，即系我都喺呢方面都有啲商业嘅考虑嘅，即系唔系商业投机嘅考虑，应该话咁样就系咁啦。咦，我好多 comment 都未睇过，原来头先哦睇晒，只不过系仲系啊，我手机睇咗，手电脑未睇啫。喂，咁啊差唔多啦，如果冇咩嘅嘢嘅话咧就。我要繼續開工，咁希望大家早啲瞓覺，咁啊聽日繼續翻工咁樣啦。咁同埋咧，亦都係 round up 嘅時候咧，亦都講下記住 subscribe 個 channel 啦，就係、是、畫面呢、這個 啊，冇呢个系 subscribe 嘅，就系你而家睇紧呢个 YouTube 嘅 channel 咧，记住 subscribe 咗同埋揿个钟啦。咁同埋下面咧呢度呢个呢、这个Facebook 嘅 page 啦，叫 like 啦，同埋希望听网台 app 嘅朋友咧，就记住嚟听个 live 啦，一齐留言倾下偈啦，咁样咁啊都冇咩叮嘱噶啦。咁我见到咧有一个人留言读埋都差唔多啦。后咩言咧呢、这个位？哇！突然间咁多嘅，似乎阿 Sharon 好似唔知道我有新节目咁喎。 Sharon 唔老火炭锅 ，Sharon 唔得嘛，哈哈！早早黄子华越早期的作品越有火，现在不了，但现在反而追红。Elvin Cole 冇火炭锅， 啊几好啊 ！Alex 唱黄子华近年嘅栋笃笑，质素同票价成反比，搵信换个名咪几好，唔通叫音乐感受咩？ 哇，叫做杰斯的音乐空间咯，其实咧，几好笑啊，音同感受。喂，咁其实黄子华可以有个话题就係讲南亚人啦，我觉得。因为买飞嗰啲人都受着吃尽苦头，受尽压迫㗎啦嘛。咁分页呢，唔知咩佢读唔到呢，佢话顶我楼下通你琴行啲南亚人排到路都差唔多行唔到，依度住尖沙咀㗎。哦 ，Sharon 就话唔知道即系行开咗， 唔系啊，先排行开咗，唔知道有新节目。 哦，其实咧呢、这个节目我都想做好耐嘅，咁咧就曾经揾过周博贤问过佢，咁佢又冇咩反应，又同埋可能好真系太忙嘅关系咧，就令到一路咧都冇录翻呢个老汉推歌。咁之后咧就即系嗰铺瘾好大啊，因为我以前其实帮阿杰斯咧。就做過一個傑斯的音樂空間，即係其實我都好想做咁嘅節目嘅，因為我都係曾經係聽收音機嘅愛好者嚟噶嘛，即係講讀緊書嗰陣，咁咧我就覺得嗰種風格咧，錯下聲啊，聲演下，扮曬呢個DJ 嗰個癮好大嘅，咁於是乎咧，我就錄翻一啲音樂節目咧，就係播歌為主。讲嘢讲少少咁样咯，咁但分别咧就系阿杰斯嘅时候咧就系、是、歌还歌录就即系 pace 只歌就讲嘢咧就专登去安排即系边首歌讲啲咩嘢啊，即系佢有写晒稿嘅，佢比较负责任嘅。咁但系我咧就我希望就似啲即兴，即系事实上即兴嘅，真系拍着首歌现场推埋麦，现场讲埋，现场。踢埋歌咁樣嘅，咁當然好多瑕疵啦，咁樣就勝在 live 囉，一來慳時間啦，其實最主要我唔想好似以前咁呢製作一個呢啲咁嘅推歌嘅節目呢要錄，即係其實以前傑斯個節目我係嘥時間過老漢推歌好多嘅，老漢推歌就係 live 有人有 operator 幫我哋推咪呀，俾曬啲歌佢到時都有我俾個手勢佢播㗎嘛，咁但係我自己就做唔到喎，一條友咁於是乎呢就有啲論盡底下呢都完成到一個推歌節目嘅，咁希望越做越好啦，即係好嘅意思係熟手啊，咁而家都仲未好熟手嘅，咁呢就我覺得好玩嘅，成個過程又緊張啦，又可以分享到我啲鍾意聽嘅歌啊，同埋我播親啲歌呢，我九成都係我聽過或者我熟嘅歌嘅，暫時啊，第時唔敢包，可能第時做得多，即係邊度聽到咁多歌啊，甚至乎我聽啲歌太冷門，大家有冇共鳴嘅話就冇癮啦咁樣。不過又唔好理你哋有冇癮嘅，老實講，即係我覺得好聽我就試下推下啦。咁我而家試下呢，強迫下自己每次都有個話題啦。即係例如上次嗰集，我就攞咗Nile Rodgers 嚟做一個膽啦。即係其實我欣賞呢個唱片監製嘅程度呢，就係令到我聽咗好多，即係唔係調返轉啊，因為我原來聽到好多我鍾意嘅歌呢，後來好後期我先知道原來嗰啲歌都係佢監製嘅，同埋近來佢成日有好多佢講 talk 嘅情況俾人錄低咗擺咗上去 YouTube， 甚至乎有啲電視台訪問啊，咁我就係因為上次 Get Lucky 嗰隻碟呢，即係 Dead Punk 嗰隻碟，就令到更加深入熟啲佢，咁我覺得哇好欣賞佢喎咁樣，咁所以我就今集呢會係講 啊，系啊，冇错啊！阿金仔话我上次佢 Cotton Flap 咧嚟过香港，我见到 live 嗰啲感染力系超强啊，啲歌我又好熟啊咁样，即系同埋兼夹佢系玩翻咧，佢监制过曾经八十年代嘅 hit song 系由佢现场玩翻，哇，好开心底下咧，所以我好有兴趣，我将会咧再讲多集 Nile Rodgers 嘅，因为如果要讲佢啲歌有排讲啊，真系，而上次咧又讲得唔系好多咁样，所以我下一集。希望會再講多次啦。又如果冇新話題嘅話咁樣，咁所以似乎我講咁耐《怒火探戈》咧，呢度咧一句留言都冇反應嘅，即係證明其實喺呢度呢班群眾嚟講咧，都唔係好受歡迎嘅音樂節目。咁我勝在咧，我唔理你受唔受歡迎，我都照做啊。咁只不過咧，我齋講啊，冇乜人咁解啫。 长咗黄子华越早期的作品越有火，现在不了，但现在反而最红。Elvin Como 火炭锅 ，Alex Chen 黄子华近年嘅栋笃笑，质素同票价成反比。韦信旺个名咪几好，唔通叫音乐感受咩？ 啊，唔知去到分页嗰度停咗嘅，咁唔紧要，继续再读。 Sharing 唔係啊，先排行開咗，唔知有新節目。 David 男嗌人話賣黃子華欣賞佢啲音樂， 真 係屁元朗。 Sharing 唔監製可以配合你推歌。富山礦 Good Night， 最 早唔計內部不明來歷流出的票，大家覺得黃牛同炒樓有乜大分別？道德上 ，Fun IP 大家都係炒啦，炒啦。 其实你又讲得啱啊，租好似我条心里面条虫，我都觉得系呢个系道德嘅问题啊。即系其实资本主义底下咧，呢啲嘢冇犯法底下系可以发生嘅，亦都系你告唔到佢嘅。你唯一谴责佢都系道德上谴责嘅。咁所以咧，佢唔知摆啲 CID 喺度睇场咁有咩意思？即系系提防啲人打尖咁解嘅啫。咁啊，即系而家政府好易做嘅，即系求其。喺 PR 嘅层面做啲嘢咧，咁啊杜绝咗人哋去对嘅责难嘅啫，其实系，咁啊对炒黄牛咧一啲好处一啲改善都冇嘅，咁啊系就听到猫打交添，喂咁啊系，我又继续开工啦，都有啲眼瞓，咁啊冲埋个凉，咁啊继续开工，因为冲完凉咧相对系精神少少嘅，咁啊好啦，咁我。去斟多杯水之后就同大家讲句 goodbye 啦。 我直哈俾人老实讲，我中意炉火炭锅多过老汉推锅。 喂，讲下点解啊？点解啊？喂，讲啊，可唔可以再敲俾人？我听埋你，我先完啦。 康康， 拜拜。好，其实真系成日欲断难断咁样都几麻烦，因为我见到你唔知瞓咗觉定点，我想 make sure 你哋系咪真系仲喺度听紧啫。阿租租就话有听怒火探戈啊，但一个听陈奕迅长大嘅人。邊插到嘴啊？咪多探長，多謝探長推介嘅歌咯，咁樣啊！你又幾坦白？啊，分葉都覺得怒火好聽啊！喂，我仲等緊啊，剝只蝦俾人，究竟覺得點解怒火好聽嘅老漢喎、啊？老漢啊！咁啊，算啦，我俾咗咁多时间你都唔复，我谂你都唔会复噶啦。OK， 咁啊，你即管留言啦，我听唔切，我等唔切噶啦，因为我都想去厕所，同埋想冲埋凉先开工。啊，系啊，讲多一样嘢预告啊，我以前曾经试过一次咧，就打机噶嘛，记唔记得？嗯，拉啲鼻涕湿嘅，咁咧就打机打咗成7个钟咧，唔知呢度有冇人喺度 有睇 live 啊。咁我上次我其实之所以要打機呢，原因就是我舊同事呢後生仔嚟嘅，不過而家都唔後生啦，即係我請佢嘅時候後生。咁呢佢就成日都推介一啲 game 呢，話好啱我玩啦，因為呢我啲非技術型嘅打機嘅友嚟嘅，即係好渣嘅，明明呢即係淨係跳過條橋踩幾個 step 我都跌落去跌死好多鑊嗰啲呢。咁呢我成日話我打機打得咁渣有冇好睇呀，但係偏偏呢好多聽眾就話你越渣咪越好笑囉，越好笑咪越好睇囉，原來咁都得嘅。咁呢佢就推介咗另外一個 game 呢就好啱我打嘅，因為好容易打嘅啫。咁呢就是劇情向嚟嘅，即係等於一齊睇一套戲，但套戲呢就有得參與其中嘅咁樣。咁所以呢我遲啲唔排除呢都會打返鑊機，約定大家睇下得唔得閒嚟睇通宵先。咁當然呢就要我好得閒先啦，因為我罕有地呢一個禮拜要拍兩個廣告同埋剪兩個廣告，即係咁好生意嚟講呢都算係感恩啦，真係要。哈比人莫隻哈比人終於回覆啦。 莫隻哈比人，我比較喜歡老火探鍋嘅模式多過老漢推過嘅模式。 哦，即係模式即係話我即係我嗰啲中古風呢，即係一路踢住個歌一路講呢好瀟灑咁樣嗰啲你鍾意啲係咪，因為老漢推歌呢就比較沉重嘅，即係其實老漢推歌嘅 style 呢就嚟自周博賢喺港台嗰個博嘴博舌嗰個環節嘅，因為佢係嗰時作啲歌改咗歌詞跟住諷刺時弊，咁後來當然呢呢個冇錢嘅節目同埋咁少人聽嘅節目就唔會自己作啲歌走去做節目啦，咁就攞一啲已經有嘅歌嘅歌詞嚟抽水，咁我呢樣嘢我亦都幾擅長嘅當時，咁所以大家有啲火花嘅，咁但係可能就係有呢啲唔同啦可能你係咪就係唔係咁鍾意政治向同埋咁沉重嘅音樂節目呢，我懷疑係。 David 打機直播是靠飽口、Sharon 打機那次我全程陪你 看 完通宵看到打完架，韋信旺說好我想看 OK， 那就約定大家啦，希望下個月打到機啦，那也都時間差不多了，那大家早唞，拜拜拜拜。 你聽緊的是 Stage Tube Radio， 節目內容只是主持的意見，代表 StageTube 立場。